喂，hello， Hello， 喂，唔知有冇人嚟呢？嗱，我有冇人嚟呢？我就好简单，我睇翻呢个就知有冇人嚟噶啦。喂，今日有嘉宾啦，大家见到啦，咁啊，江湖规矩呢，就要50个人入嚟，我哋先入正题嘅，因为以免呢啲人入到嚟问啊，边个嚟噶？今晚讲啲乜啊？咁样呢，咁所以而家呢，我哋倾住闲偈先。咁事完呢，就今日我比较早少少开始，我平时超过10点半先开始嘅。咁今日咧，因為我擔心你怕嘢咧，但係都係早咗3个字，咁所以咧，而家慢慢有人入緊嚟啦，而家有13位，咁咧就睇下大家有咩講先，好似冇人講嘢喎，今日好奇怪喎，同埋我今日咧冇響到話邊個嘉賓嚟，咁咧原因就係阿力話 chit chat 咁嚟噶嘛，邊個得閒就邊個坐埋嚟噶嘛，咁所以咧我都好驚喜嘅，Eric 咧就啱啱識佢嘅，嗱一陣間詳細介紹啊，咁而家咧就招呼咗呢啲。見到個notification 入嚟嗰班咧，就通常我就成日都見到佢哋嘅，因為佢哋都幾中意9/24喎，因為次次都喺度。咁啊，其實最中意9/24咧，就唔係佢哋喎。你係咩人最中意9/24？ 系咪政治之前嗰啲啊？ 唔係， 都唔系。 係 haters 啊。 哦，haters， 係啊，嗱，好奇怪喎。嗱，我淨係頭先播嗰段intro 嗰段片咧，都已經有6、7个或者4、5个已經 dislike 咗嘅咯。 哦，即系望住噶啦，已经。 望住喎，準時過任何呢班人嘅，好強大嘅，都唔知。嗱，你唔 你 信你睇 某一 下， 个团体嗰啲系嘛？ 唔知啦，可能係啦。嗱，已經 haters 已經有幾多啊？見唔見到啊，Milton？啊，今日可能早咗啊，可能校時間就話係校鬧鐘嘅平時，即係今日零 haters，唔知點解咁冷靜，同埋今日因為啲時間嘅問題，可能早咗少少啦。咁啊，暫時都有15个，咁啊，慢慢等你哋嚟啦。咁我讀下佢哋啲留言先啦。 大力水手789，系大力水手 唔該晒。 789， 喂，Hello，大 大 水 家 手。 好，Onis Luka 64，大家好，Watis Zero，Hello 探 有 长 少 ，Hello reverb。 大家 喂 好 ，Hello。 ，T Mono Fellow 岳涛耀，大 喂， 家 阿 好 土。 嚟打卡，之后 喂。 听重温。 哦，咁几坦白。嗱 我呢度嘅朋友咧，即系好多时可能第日要翻工啦，或者有啲人好得意嘅，有位叫 JJ 咧，唔知佢入嚟未咧？佢话有嘉宾就唔想听嘅，咁啊实在咧，即系太对唔住自己啦，因为。你都未知道嘉賓係講啲乜咧，你就唔聽咧，就損失咗機會啦，真係。咁啊，Eric 咧，一睇就知佢係文化界或者藝術界啦，係咪？好人好姐又點會戴咁眼鏡咧？就驚死你唔知我做藝術啊嘛。 可能塊面肥啊，要遮一遮。 哦，OK，哦，因為你見到嗰個 Bob，以為佢解決到呢個問題啊， 希望系啦， 其實解決唔到 解 嘅， 決唔 懷 到， 疑 系 係 系 啊，買咗先之後先中伏係咪？咁 所以咧，其實我以前都係呢個塊面好脹 系。 嘅。嘅問題，但係而家凹晒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其實我又唔係好驚嘅，即係男仔唔係好靠面口，但反而調翻轉咧，我覺得一隻特別嘅眼鏡框咧，可以令到人有深刻嘅印象。咁譬如假若你係想做壞事嘅，你只要唔戴眼鏡，就冇人認得你。你有冇試過啲咁嘅經歷啊？ 因为我个样咧，可能有多须咧，咁其 係， 实都成日 以為你係新啲褸 撞样嘅，成日都系啊。 係。 试过有朋友喺德国影张相，话我喺德国见到你，而喺韩国见到我咁样， 哇，勁 但系我 啊！ 成日喺香港嘅啫。 分身喎、 我都想 啊，我 系。 試過喺鴨寮街咧，見到周博賢咧，咁我走埋叫佢，點知咧，我埋到殺咗掣，跟住另個人，我知你以為我係周博賢啊嘛， 哦，即系佢已经同你讲，因为佢睇到 佢 你 又 真 扎 系。 條辮啦，又係咁上下高大啦，又戴咁眼鏡啦，咁跟住就好多人都話似周博賢，跟住條女咧話只要學周博賢啫嘛。 唔知边个先系话，喂佢似我样我 应 名 该 得。 周博仁先嘅，因为条女证明咗啦。因为又好嘅，即系因为其实我做呢一行咧，即系好需要人哋对你有个印象嘅，即系你唔可以成日都变样嘅，即系除非你幕前人人都望住你噶啦。咁就系即系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咁所以亦都有相睇嘅，即系有啲咩系啊，咩做啲乜啊，去做啲咩 job，即系个 work 系点样都睇得出嘅。其实有时。 Ring him off, Moth。今天 Hello， 晚又有嘉宾。 喂，我想知咧，问一问大家咧，今日有冇甩嘴啦，同埋个声唔够啦，或者 Siri 唔够声，或者拆声咧，可唔可以话俾我即系报一报告咧？因为我哋而家 mon 唔到自己咧，所以系有少少论尽。哇，似乎今日咧即系可能太早嘅关系咧，都系得20几人。好啦，降低佢哋门槛啦，40个人开始。我呢啲好鬼 cheap 噶，即系咧。 即係正所謂搬龍門啊， 冇底線。 係啦，冇底線都要有底線嘅，你冇理由得兩個人都講嘅，即係除非我習慣咗每次開波都得十個人咧，咁啊真係個底線咪降到兩咯。好似有啲人想加入喎，隨時 擰曬頭咁走喎。 係咯，喂，咁咧嗱，首先咧，即係趁啲人未嚟咧，我講下呢個 background 先啦。咁因為 Eric 秘密武器嚟嘅，即係預先相即係張揚少少啊。Eric 原本係今日唔使嚟嘅， 都係嘅其實。 咁點解無端端嚟咧？原來係咁嘅，佢知道有九吹廿四嘅 live 咧，咁同埋九吹廿四嘅 background 咧，音樂嘢啦，講時事政治啦，鬼故 UFO 啦。同埋音樂嘅，係咪講到音樂啊 ？OK， 講咗 loop 咗。咁咧 ，Eric 咧，我聽到，喂，咦，正喎、啊！咁不如嚟講個鬼故咧，同埋講啲 UFO 嘅消息咧，咁樣，喂，梗係無人歡迎啦。咁於是乎咧 ，Eric 咧專登喺灣仔食緊飯，接到個電話，就嘈一聲嚟咗啦。即係咁鬼猛鬼咧，即係專登聽到個電話都嚟咧，佢一定有料到，即係我相信啊。咁所以咧，就大家記住期待。一陣間等夠四十個人咧 ，Eric 咧就開始介紹自己啦，因為以免重複啦。咁頭先即係重複介紹多好多次，因為問到你煩影響心情。咁咧就我講翻少少嘅 background 啦，究竟呢度係咩地方咧？咁我喺個吹雞文嗰度都已經講咗咧，呢度就係 YouTube Live 嘅發源地，呢、這個地方叫 KD Square 一個 studio 嚟嘅。 啊 ，StageTube Live，StageTube Live 咯。我听讲啲咩 ？YouTube Live 啊 ，sorry，StageTube Live 即系喺 YouTube 嘅 Live 里面，香港系第一批人能够可以 YouTube Live 嘅地方嚟嘅。咁于是乎咧，阿力咧就好慷慨咧，借一个场地，同埋陪咗我癫咗几日咧，就真系 set 场啦。当然有我哋StageTube 嘅几条支柱啦 ，Milton 啊、肥文啊咁样，但系肥文呢排少见。咁咧就我重游旧地啊，咁都好开心啦。你见到阿力上晒轨道啦，呢度哇，你睇佢啲嘢多到咧。即係搞大 show 嘅 rehearsal 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咧就即係嚟湊高興，原因就係咧早上個禮拜咧，力咧就提醒我，喂有隊 band 彈嘅勁嘢，即係有一單嘢，就係、是、咧 Eric 有份 involve 一單嘢咧，就係、是、關於一個 post rock 嘅一個好好聲嘅環湖立體聲嘅音樂會，我上個禮拜都宣傳過㗎啦。咁我呢個並唔係廣告嚟嘅，問題就係、是。我都想了解多啲咧，因為而家嘅 indie music 究竟去到邊咧？其實我真係好脱節啦，因為我已經停咗幾年啦，四五年啊，六年， 一三年， 已經停咗六年有多啦。咁咧，其實嗰啲 band 都唔識我係邊個啊，我就係知道有一個認得我嘅啫。咁咧就所以即係我其實我個根咧，我都係好中意 indie music 噶嘛。嗱、啊、呢、這個認得我嗰位， 呢兩個都認得你嘅應該 係咩？咁咧就所以咧呢、這個地方咧，今次翻返嚟呢度做 live 咧，就係、是、有個特別嘅意思嘅。咁如果你聽到呢度，扯咁唔聽啦，扯音樂關我鬼事咩？咁其實多數我嘅九吹廿四嘅網友咧。都係覺得音樂關我鬼事咩？不如你鬧下林鄭好過啦，鬧下陳茂波好過啦。咁我又唔會唔鬧嘅。不過我覺得人就係咁鬧，我就咁鬧。咁鬧完咁咪點咧？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啊，即係最好嘅時機，能夠監察到立法會嘅已經 miss 咗噶啦。即係你今日係冇資格勝噶啦，已經係因為立法會你投票又唔投，又招土派又唔投票，又鼓勵人哋唔投票，咁咪聽你死咯。即係呢啲我所有唔想講啊，講完都面目可憎啊。咁所以今日講下音樂咧，同埋講下 official 咧。咁而家咧達咗標嘞噃。 好。 咁咧，我想知道你係咪有興趣一齊嚟咧？好啊，嗱， 一齊啊。 係、哎，你攞張凳嚟啊，因為我哋今日個 shot 就比較 wide 嘅。咁咧就可以 fulfill 到四個人，我諗。 好啊，好啊。 好啊，嗱呢位咧就係唯一咧，請坐。 O、okay, K， 好啊。 坐高凳啦，因為我立體啲又高又低。總之我哋望住個 mon。唔該唔該。得唔得啊？入唔入到鏡啊？咦，你好似 over 咗喎。 O、okay, K、 啊。不如坐，嗱你同佢調位未入到鏡咯。 好啊。 唔係將凳擁入裡面，高凳係啦，咁咪可以大家都睇到曬咯。 都要 睇翻出嚟，系啦，呢个睇翻出嚟，咁啊啱啱好。你越坐得远咧，越睇得晒全身。咁但系你讲嘢嘅时候要大声啲。 哦，好啊。 咦，你把声都几入麦，睇下睇唔睇到你先，应该睇到嘅。 O、 okay. K， 喂，呢灯光非常好啊，即系保持神秘，叶问咁样啲灯光。O、okay, K， 喂，真系开心嘅今日。其实九吹廿四试过咁多嘉宾未咧？你有冇印象？ 好似 未试过，唔知道。好似未試過，我印象中嗱呢啲咧就有啲現場嘅網友喺度留緊言嘅嗱，咁而家已經絕對達曬標噶啦，咁擺喺我擺落背囊咧，唔該， 我唔使眼镜。喂，咁啊，招呼埋你哋啦，我就正正式式咧，就介绍翻啲嘉宾先啦。我哋觉得有少拘谨啊，所以听下大家讲嗰啲内容咧，可能会开心啲，即系可能会令到冇咁似一个做节目。其实咧，我成日俾人抽后腿嘅，因为我成日都话我呢个唔系节目嚟嘅，因为我又冇 topic， 又冇又冇好单向性嘅，我讲啲资讯俾你听系完全冇嘅。我純粹咧借呢班人嚟打下飛機啊，即係解下困啊，即係有時心情唔好，即係我呢個九吹廿四咧 ，day one 咧就係一個好落寞啦，同埋好失意啦，同埋好人生嘅低潮嘅時候開始呢個節目嘅。有嘅嗱，一講咗咧，啲人話咩？你話唔係節目啊？你又講個節目，成日俾人抽後腿嘅。咁所以咧，即係今日嚟到呢度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當節目，當吹水，甚至乎咧。你是咩来历呢？我点解会上嚟我都唔会写个标题度。因为我担心呢，我哋讲讲下突然间讲鬼讲到十二点呢，完全唔记得讲我哋想讲嘅嘢。咁所以希望你唔好见即係希望你见谅啊。同埋希望你唔好咁紧张啊，真係。其实真係唔好当系节目啊。咁而家读下你。 Rose C, hello. 喂 ,Hello Rose。 Rose C, no problem, Ultramanxo96, Hawaii, 大力水手789。 喂 ,Hello 大力水手又是你。 星滑同步，声音正常。 Thank you. 留人生。Hi, Rose C, 正 ,Susan Huang, Hi, 探长好 ,Eric 好 ,T Mono, 星滑正常 ,Susan Huang。 咩有鬼喎！ 有鬼啦！ 有个老咗，有个年纪大少少嘅韩星，超灵。喂，阿 May Lam， 佢唔知点解唔读你，咁我招呼你 ，Hi Lam，May Lam。 Rose C， Hello， 四十二 ，Gemini Ho，Model 一百三十五 ，Hi 老探 ，Susan Kwong， 嘉宾们好 ，Team 们， 打招呼先啦， 港币五 ，Hello，Transmission，Hello，JJLens。 Hi, 喂，好多仔， 好多仔，英靓喂！ 今晚好多人 ，Model 一百三十五，左边个四眼肥仔好熟口面 ，Rosie 呢度好靓楼喎 ，Marky， 嘻嘻 ，Model 一百三十五，今晚 lighting 正。 喂，今晚 lighting 梗系正啦，因为我专登买一把好大嘅 soft 嘅遮嚟做噶嘛，因为咧我嗰度咧都可以，即系冇咁靓，原因就我原本我做 live 嗰度好细嘅。一怼把遮落去棘住晒咧，我顶住个头冇晒位，所以嚟到呢度比较头先开始之前，我话、哎、如果即系我屋企做 live 咁好啊，正啦咁样。喂，咁正式开始啦，不如咁咧就嗱，由 Eric 开始介绍自己啊，即系简单介绍得噶啦。 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Eric 啊。咁我就系、是、从事呢、這个live 嘅 VJ 啦，或者系 即系 visual 方面嘅 Jackie 咁样啊。 就。之前都是幫啲 indie band 做多嘅，咁亦都有同啲 indie band 做過 MV。 係，你好鬼上翡翠台咁嘅 feel 喎。 咁唔翡翠台嘅話，咁慢慢嚟啊，到你。 嗱，唔係，你當咪你當係，譬如我同你出去酒吧吹水，你會唔會我 Eric 咁樣？會唔會你唔會咁噶嘛？妖、咪就係做啲閪嘢咯咁樣，即係有啲人會咁嘅。不過 都係呢啲咁樣啦。 不過喺嚟咧就好專業㗎，咁樣會咁樣。會 Eric 啦，呢個就我都係啱啱識嘅，但係你唔知道之前唔知道。你聽過？ 有聽過，有聽過。我聽過你呻嘅都之前嗰啲出事。 哦，係啊，係啊，喺邊度呻啊？ 你有試過有次有個人假冒你定唔知點樣打電話咁樣嚟噶嘛？話影相嗰啲啊嘛，唔知啊。 啊，你喺邊度聽過 ？YouTube 度咯。 哦，你有聽㗎？ 我有聽㗎。 Oh no！ 咁我仲覺得你好生外啲，唔知你聽過嘅。 係啊，唔係咁又唔係忠實嘅。 係啊，都唔好少忠實嘅，因為聽兩嘢就我有時即係有啲人成日。等緊人哋聽到好啱聽嘅嘢，但我就 provide 唔到嘅呢啲，咁、所以就走㗎啦。咁唔緊要啦，即係隨緣啦。我覺得你朋友都唔會話好愚忠㗎嘛，係咪先？你啱聽就聽，唔啱聽就走㗎啦，正常。喂，咁到呢位朋友啦。 喂 ，Hi， 大聲少聲，我哋遠啲。 我叫阿健。 阿健。 係啊，咁咧，其實我就係代表翻大家報神嘅。 聽你咩到先？ 咁係三月十號啊，喺麥巴臣球場嗰度。 呢張啱啱出咗鏡啊！呢、這個你有冇將實體俾人睇，或者有冇個手機咧？我懟埋個鏡頭度。 咪拉呢度，咪拉呢度，咪拉呢度。 係喂，咁阿健咧係介紹緊呢個 show 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 dead air 嘅。咁而家搣緊咗開播嚟啊！咁咧，我其實上次我嘅 live 都講咗少少啊。咁咧，真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音樂會啊！點樣難得咧？即係我唔係求其鳩吹話好難得嘅原因就係咧，佢無論個主辦單位啦，佢嘅技術啦，即係音響嗰個技術同埋嗰個。前衛嘅程度啊，因為咩為之前衛咧？因為前無古人就前衛啦。 我俾翻大家睇下個 mon 先，個 monitor 究竟見啊嗱，見到曬啦。咁其實咧呢張海報真係好棘手啊！我上次去介紹嘅時候，我揾唔到個 show 名喺邊，係咪冇 show 名嘅咧？ 係好似係冇 show， 好似冇嘅。 咁我仲懶，咁我仲懶醒。我話呢個 show 名咧就係、是，撲街啦！ 一齊講曬咯， 咁咪不如由你講啦，因為我好似好外行咁啊。 呢場 show 係3月10號啊，花神球場。 係。 咁咧會有三隊本地樂隊。 係。 咁分別係 More Reverb、Lighter and A 同埋 TF VS JS。 嗱，我首先打个底先啦。我呢度嗰啲网友咧，佢真系完全唔 care 你咩乐队打咩乐队，即系系去到一个系去到一个唔 respect 嘅程度嘅。咁但系咁但系咧，我就恩皮嘅，你唔 respect 我就唔讲啊，唔通？喂，咁但系我好 respect 而家，咁你咁咧就系、是、因为咧，我觉得香港嘅 indie music 点解做嘅都做唔到咧？因为大家。即係唔知俾一啲咩嘅潮流嘅文化潮流干擾咗咧，就覺得盡量用好短時間啦。其實香港人嘅娛樂咧就係攞個話題去同人哋講，你又識啊？喂，梗係識咯，梗係睇啦。Pancakes 梗係知啦 ，My Little Airport 梗係知啦。但係其實知咩咧？可能真係唔知知咩嘅時候咧，咁變成一個話題嘅時候，佢哋淨係一個話題，咪已經滿足咗咯。咁但係你啲名字又 More Reverb 又～ 呢、這個真係唔知咩名啊！呢、 這 個真 係探風 versus 再雪咁樣，即係你咁難俾人記得你啫。咁但係即係香港人就係膚淺到咧，即係連呢一關都過唔到，就索性放棄咗。咁我就好恩皮嘅，咁啊當然叫你繼續講， 幫你解下話先。 係啦，解話先啦， 解下話先。 應該係頹廢抖擞精神，即係佢有個中文名，但 頹廢咩啊？ 抖擞精 咩叫抖擞 ？VS 啊嘛 ，versus。 versus 叫咩手啊？唔係對抗 啊，對抗嘅 即係對類似咧， 類似 類似嗰個意思。我諗佢哋都 佢哋唔係直譯嘅，但係、 哦、 即係佢有個意思。 哦，明白。OK， 咁啊揾唔到佢哋嚟講啦。聽講咧，阿譚峰佢哋一出現咧，所有現場嘅年輕女士，即係仲有女性荷爾蒙生產嘅女士咧，就搞濕曬個地要拖地嘅。頭先人哋咁講咗，我唔知道有咩人有咁嘅功能啊！真係。 喂，生化武器， 生化武器嚟嘅，梗唔系呢个精神武器嚟。 咁到时应该请多几个清洁姐姐先。 冇错啊， 玩最悲喎，但系佢哋。 其实佢哋应该搞 啱啦，清洁场先慢慢。 其实应该搞 pool side party 啦。 我走先，我走先。 喂，咁啊，继续啊，继续。 系啊，咁其实我本人就系 Lick That and Lay 负责弹吉他嘅。系。诶，另外呢位咧，佢哋就系 Morbid 嘅。 系阿乐。 阿乐。系。阿乐，其实我相对比较熟嘅。因為由細睇到佢大嘅，即係以前一個細路仔筆機，而家就亭亭玉立咁樣。坐坐阿叔叔大髀先， 以前長頭髮。 係啊，冇錯。喂，咁我想知道咧，就呢場 show 咧，因為以我上次嗰個講法咧，即係我其實對某啲即係你哋嘅內容，永遠都係你哋本身就最了解嘅。我知道係 post rock 啦，咁 post rock， 我問過同其他朋友商量，即係唔係商量係溝通過或者。傾开攞个话题嘅时候咧，佢觉得 post rock 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嗱，我咧净系喺技术层面，即系嗰首歌嘅风格我噏得出嘅，即系 post rock 个编排系点啊？佢个布局系点啊？佢有啲咩sounding 啊？我都噏得出嘅。但系至于你哋背后坚持紧嘅对于 post rock 嗰个坚持，有啲咩特别吸引你嘅地方咧？ 其实我。就唔係好覺得我哋係玩緊 post rock 嘅，我哋都係玩緊一般嘅搖滾音樂啫。係 係。 咁但係好多時係反而係想睇下要啲咩 feel 咯。係。 係 啊，咁即係依段要爆炸性啲嘅，咁我哋咪會用啲爆炸性啲嘅聲啊，或者佢成個結構係緊湊啲啊，咁樣咯。咁希望可以帶到個張力出嚟啊。 OK， 要即係 provide 個張力出嚟。 係啊。 咁其他嘢你有咩嗱？你假若对住一班人去睇开无线嘅，咁你用啲乜嘢方法有少少嘅卖点，系令到你令到人哋会入嚟买飞睇。 如果卖点，你真系要入嚟听下呢个 sound system， 系 因为佢呢一个 跌埋，我即刻跌咗， 环回冇死角， 系 嘅一个sound system 系。基本上你一系你就去戏院睇戏，就或者有呢个效果， 系 咁。但系你一般演唱会，你就算去到。红馆又好，咩大型嘅本地嘅外国嚟嘅乐队都好，咁其实佢哋都用翻啲传统嘅方法。 除咗 Crawford， 系啊，可以咁讲。 嗱，Crawford， 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啦？我其实我呢度咧，我头先咁讲咧，好似侮辱紧大家咁，即系佢哋系都好多人都唔中意睇无线嘅。嗱，只不过唔知点解角色都 up 得出咁解。咁咧，于是乎咧 ，Crawford 咧绝对有人识嘅，即系因为其实我啲网友们咧好垃圾嘅，即系只不过咧，我有好多网上遗产咧，就喺前海 D100同埋城寨嗰啲大網台度做，有啲人都覺得啊，探長講嘢都 OK 咁樣，就所以咧就 follow 到嚟呢度嘅。咁當然而家多謝多謝唔切啦，係咪？咁但係只不過咧，即係我一講親 indie music 咧，我一條友講嘅時候咧，就係狗吹毒藥嚟嘅，閃曬㗎啦。咁係有少量知音人咧，就講得出咧，佢話探長都係無非想借講下第啲嘢。嚟引啲人入嚟跟住講下音樂嗰啲嘢嘅啫，咁樣咁得佢一個名就死啦，大佬。咁唔緊要，但係我就唔理你感受 ，sorry。咁我繼續講，我哋要推廣呢個香港嘅音樂啦。咁呢個海報裡面嘅 message 啦，譬如有第三隻眼啦，同埋個色有少少 stencil printing 嘅方法啦。咁你係咪即係設計上有冇特別嘢講啊？你知啦，藝術嘅就在乎導賞嘅啫。 设计翻又唔 系我负责。O K， 咁你满唔满意啊？对呢个海报 design？ O K 啊。 代唔代表到你啲乐队咧？ 代唔代表？其实又唔能够话代表乐队嘅，因为其实呢一份嘢其实都系 for 呢一场 show。 明白。 系啦。 嗱，咁另外咧，即、就、系、是、我上次又都同你倒咗少少米嘅，原因咧就系佢个推广咧，阿力话俾我听咧，佢哋好多人咧。即係有某啲主辦單位咧，主要係 D&B 咧，因為佢個 sound system 實在真係好出色嘅，因為德國科技嚟嘅，即係德國做環迴立體聲嗰個 lab 咧，我都參觀過一啲平面嘅嘢，即係我有專登去 search 佢哋咧，佢點樣去做一個環迴立體聲咧？佢係用120多个喇叭咧，喺一個細嘅房裡面咧，係路 K 唔同嘅位。再做一啲類似嗰啲phase shifting 嘅效果咧，就令到佢能夠更加立體。 嗯， 咁就唔係話一般好似日本仔以前做嗰啲有啲 M 咧，咪話自己咩 Pro Logic 啊嗰類環立體聲咧，話我喺 World Albert Hall 嗰度嘅聲係點？即係嗰啲根本就揾笨實嘅。你喺 World Albert Hall， 你模擬嗰個聲，你有數計到嘅圓形、四方形、長形計到嘅。但你只不過係模擬到擺個喇叭喺 World Albert Hall 發出嚟嘅聲嘅效果啫嘛。咁但係嗰啲high-fi友咧又好開心啊，即係自助導賞啊，即係話俾你聽 World Albert Hall 就用哇名牌啊咁樣。咁但係咧到今時今日咧 ，D&B 生佢 develop 嘅環迴立體聲已經係第二回事嚟㗎，係純粹係有根有強。有科學根底去做，就唔係 gimmick 嚟嘅。咁但係擺落 band show 度咧，即係有咩期望咧？嗱，我就比較膚淺啊，即係我聽慣咁多年咧，都係聽 stereo 啦，聽個音場啦，有幾闊啦，啲 arrangement 係點啦。咁如果變成 3D 或者 surround， 咁究竟個效果係會點？阿乐讲下， 呢、這个对我哋都系一个挑战嚟、因为 你唔好含住个篮咁样，扬声咁样高呼。 好，系因为其实佢本身即系我睇过佢啲资料，其实佢就系最初系 develop 系俾佢系管弦乐嗰啲用途嘅。 系 咁，佢哋就我谂相对容易啲去摆位嘅、因为系咯，因为佢哋系固定， 因为佢有个既定嘅摆法嘅嗰度都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譬如我哋几队乐队嘅歌咧，就佢可能有时系会一路转变啦，即系譬如有啲新嘅声加入啊，又或者系有啲电子嘅嘢系摆咗入去嘅时候咧，咁嗰啲其实反而就对我哋一个挑战咯，因为我哋就要谂下即系点样去摆，即系喺一个。譬如一個啱六十度嘅環境入面，點樣去擺嗰啲聲係令到佢係 個 location 喺邊度 擺得最好咁樣？ 係啊。咁擺位嗰個人咧就係、是、sound engineer 啦，當然。咁但係 sound engineer 個品味啦，或者嗰個佈局啦，佢哋會唔會同你有商量咗？譬如嗱，舉個例啊，膚淺啲，譬如有一段吉他零零舍舍係。一個 hook line 帶去第二段嘅時候，咁譬如我係吉他手，我想嗰段咧，我彈嘅時候驚死你唔知嘅喎，咁我想我想有 double 型咁樣由呢度翻翻嚟就去嗰度咁樣得唔得啊？咁樣，咁個 sound engineer 喂，梗係得啦，俾你睇埋個，即係就係做呢樣嘢啦。 要溝通啦，要溝通嘅。 係，咁你嗱，我咁樣講啊，梗係膚淺咗啲啦。咁你有啲咩殺手鐧令到啲觀眾 嗰個 experience 係爆棚先。因為阿樂咧彈琴嘅，而家仲係咪啊？係。咁佢彈琴，我因為我有一次喺 Cock and Flap 定係喺自由野聽過 More Reverb 嘅。 嗯。 哇！我行過㗎啫。係。我就吸咗企喺度，因為嗰個 sounding 咧，因為我以前錄 stage tube 錄咗百幾首歌咧，我未聽過啲咁嘅，即係咁精彩嘅演繹嘅。但我唔係擦你鞋，我真係企咗喺度好耐，因為我原本我因為我去拍嘢，我唔係影緊嗰隊 band， 我真係 miss 咗人哋嘅 band 喺度聽你一陣咯。咁咧就係我就係發覺，喂呢類音樂咧，即係我覺得對一啲成日所謂自己我咩都聽噶，英文歌我聽，中文歌我聽，即係其實佢冇乜研究嘅，就或者咩歌都聽嘅。我覺得你哋嗰種音樂係容易喺你冇乜跟強底下咧，即係冇乜導賞底下咧，用個直覺係感受到嗰個衝擊同埋個 flow 啊。其實我即係你哋玩嗰類音樂，我覺得個 flow 咧係牽動到情緒嘅，簡直係，即係我唔用好多 term 嚟講啦，因為同啲 term 講，你同埋咩人講，你 clone 咗你話俾人聽，覺得自己好叻嘅啫嘛。咁但係我個感覺就係直接就係有呢個效果咯。咁至於同埋另外一樣咧，好多人話誒有邊識聽咧，其實音樂邊度使識聽嘅啫，你聽到乜就係乜噶啦。咁所以咧，即係阿樂頭先都解釋咗，即係佢哋玩嗰啲係類似係點樣啦，或者你點樣玩法啦，又或者喂除咗 musician。Sound engineer， 科技，我覺得呢三樣嘢都值得入嚟睇嘅，真係唔係講笑。即係你話你唔使識音樂嘅，譬如你聽開鄭錦昌啊、麗莎啊嘅話，你入到嚟你都識得分辨咧，究竟你聽緊個 sounding quality 同埋個 experience 係同你聽開嗰啲有咩唔同，已經夠啦，我覺得。咁所以咧，即係好似好 hard sell 咁，我堅係唔係 hard sell 啊？即係我想好多呢一類。咁嘅聲香港存在咯，咁但係問題點解一路都冇而家先有呢？原因就係阿力講咗好多黑暗嘅黑幕俾我聽。 誒、欸，呢、這個 你冇聽過咩？ 聽過，冇聽過。 喂，原來 book 場咧係有條友book 曬啲場先嘅。 哦，呢、這個你平時嗰啲街場踢波都應該講。 喂，今日已經拉咗佢條友啦，拉咗嗰條友用假身份證 book 咗個場，拉咗四個啊！有條友係俾人拉咗㗎，就係、是、用假身份證， 100多張身份證， 係啦，喂，原來拉得㗎，喂，如果hold 住啲場嗰條友咧睇跑喂，唔該，咁嗰條友我直頭爆埋係邊個啦？即係我上次都講過啦，係有條友搞呢、這個咩音樂會啊，搞呢、這個温碧霞音樂會啊，演唱會啊，嗰條友啊，即係如果大家想起佢底咧，你就去上網咧就揾温碧霞蜜花粉音樂會咧。咁個搞手咧寫埋喺個海報度，就係、是、呢條友咧長期咧 book 曬香港啲場咧，就再分俾人 mark 翻個價錢咁樣。喂，呢啲係犯法㗎，即係香港政府唔拉你真係天冇眼啦。不過而家政府唔係好做嘢啊，真嘅。咁咧，所以即係好離譜啊！即係令到香港其中一個窒息，即係文化藝術窒息，就係因為有呢啲撲街。佢個場冇人幫佢買，佢間生好短時間。喂，温碧霞，你咁得閒，你不如整個 佢、有出碟嘅咩？ 其實佢就係露膊頭咯，我就係記得。咁唔緊要，或者人哋唱歌好聽咧。嗱，我未聽過佢唱歌咯，我唔敢批評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你都冇面啦，大佬，你係個場空咗，冇人 book 先呃你落去嘅，即係令到香港係窒息嘅，真係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唔係擦你個 show 鞋，我覺得起碼有啲唔同嘅嘢俾大家睇到咯。即係一啲咁，即係呢個 show 之所謂咁矜貴咧，原因就係成本咧係絕對高過麥花臣搞嘅任何一個 show。佢用嘅音響、用嘅 speaker、佢用嘅科技，同埋加上一種我認為好容易聽嘅音樂，咁我覺得真係值得嚟試一試。 同埋仲有燈光同埋有幅 LED 喎，咁係會都有 visual 嘢睇嘅。 係啦 ，visual 又好緊要嘅喎。雖然你睇林海峰都有 visual， 你睇林峰都有 visual 嘅，咁但係咧一個 indie 嘅 visual 嘅 artist 咧，同埋 pop 嘢有咩唔同咧？你講得出？即係 pop 嘢同埋你 indie 嘢最基本有咩唔同？你帶到俾觀眾有咩唔同啦？譬如你睇完林峰之後咧，你都有嘢睇嘅。你睇完衛蘭都有睇嘅，咁但係 Indie 嘢有咩佢嘅獨特之處咧？ 我諗 Indie 嘢可能最主要嘅分別就係嗰種，我又唔可以叫藝術性嘅，即係可能嗰種突破性或者嗰種表現方法會係同你嗰種 pop 會唔同咯。 係， 因為 pop 嗰啲可能好多都係你覺得佢似播段片嘅啫。 係。 或者有啲 animation 比較簡單嘅啲字飛in飛out啊，或者有啲嘢喐緊咁樣。係。咁但係你 Indie 嘅話就可能會多啲。 唔同嘅方式嘅表現會多啲咯，即係唔係平時常見嗰啲咁樣。 係，咁啊嗱，我 jam 下你啊，即係我都係有少少同你有少少行家嘅關係嘅，因為我演唱會嘅 graphics 我未做過嘅，即係我做第啲片頭片尾我都要做啲 graphics 嘅。咁我覺得咧 ，indie 嘢同埋 pop 嘢咧，即係商業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少幾條啊！你側邊指指點點。第一啦，我唔知道你有冇，你唔好阿姐食黄连又我出声啊，都有嘅， 唔系冇， 系、啊、 咯，真系冇嘅，真系冇。 咁二来咧就系、是、往往做商业嗰啲嘅 producer、或者嗰啲导演咧、因为导演唔知点解有啲搞手咧，专系搵喺 TVB 做嗰啲导演咧，就走去走去做呢个位嘅，咁佢哋个视线咧。佢哋已經好努力咁樣爬出個井，但係奈何好跣嘅個井，即係成日跌翻落去嘅。咁於是佢睇到嘅嘢，真係成日嚟嚟去都係嗰啲嘅。咁於是乎咧，就要求嗰啲 artist 咧，即係個 producer， 即係做 animation 或者做 graphics 嗰啲人咧，就做翻以前見過嗰啲嘢。即係佢一生人嘅高峰咧，有一次去過 Las Vegas， 係1968几年喎。喂，我想好似 Las Vegas 嗰個天花板咁樣。嗰啲 graphics 得唔得啊 ？Bon Jovi 嗰、那個 係啦 ，Bon Jovi 或者 Celine Dion 嗰啲，我想做到嗰啲，起碼都咁樣，即係佢就係識咁樣去點你做嘢嘅啫。咁而你哋呢一代咁年輕嘅，喂 YouTube 呢一代咩未睇過啫？你成日都係局限你嘅人生最高峰。咁我見到嘅情況咧，點解香港嗰啲美即係關於做美術嗰啲咁一塌糊塗劈屎咁咧？原因就係咧個權力分佈嘅問題。咁因為佢冇辦法㗎。个客就信佢喺无线做，喂无线、哦、上上落落几廿万人睇嘅、哦，咁佢就以为系最好啦。即系一般嗰啲师奶买餸都系靠呢啲。喂呢个农场好出名、哦，新界仔、哦，咁我唔买嗰啲 indie 农场咯，咁解嘅啫。咁所以咧，即系我过来人啦，叫做，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做 indie 嘢嘅开心嘅地方咧，就系、是、可以尽量发表自己嘅见识，同埋自己个美术观，而唔系俾。木人行咁样俾四五友咧，不停咁样叫你改，借你对手嚟谂佢啲嘢。我唔知咁样补充你，我 over 咗定系？ 就算系你用佢个脑，你去用个手做嘢，但系嗰个表现方法都 佢都唔好住喺个井度，大佬。 即系可以有唔同噶嘛？可能以前你嗰个科技或者，因为其实音乐或者你 visual 或者你 video 或者你 internet 所有嘢，其实都好多新嘅方法出现咗。即係可能以前要成對箍，又要有個鑊，你先做到個 live。咁而家都唔需要啦，有部電腦 搞掂。 係啦，即係好簡單嘅。 plug 內搞掂。 咁但係可能你話講緊嗰啲唔單止個眼界，根本佢連個腦筋都可能同科技脱咗一隻，仲有科技脱咗㗎啦已經。咁表現方法脱現脱咗咯。 咁唔知點解硬係咧？我因為我半隻腳都喺呢個表演行業嘅，因為我之前我舊年我個 office 咧借 A team。个 office 我成日都听到佢哋开会嘅，咁唔知点解硬系咧，嗰啲以前喺 TVB 做导演嗰啲咧，都仲有一捞嘅，我唔明点解嘅，即系仲系好，仲好捻排场添嘅，即系佢好 proud of 自己做 TVB 嘅，以前嗰啲，即系而家仲系做演唱会啲人，咁但系咧，我最近喺 TVB 接过一个 freelance job 咧，我拍24组嘢啦，帮佢，咁我有接触翻 TVB 嗰啲后生嘅，即系嚟化妆师啊。P.A. 啊，嗰啲咧，而家呢一代喺 T.V.B. 做嘅人咧，即系如果有啲老嘢，你要知道咧，一定要知呢个资讯嚟嘅。就系佢话：喂，唔系啦，话俾我听，话咩？话俾人听，我 系好大镬。 喂，唔好咁搞，喂，唔好爆啊！佢唔上镜噶，我因为想叫嚟访问咧。喂，俾人喺啲知道喺 T.V.B. 做好懦噶，屌，即系放过我啦咁样。喂，今时今日系咁样噶，即系唔该你哋嗰啲咧，以前喺 T.V.B. 做嗰啲导演咧，所谓喂，今时今日你唔该你收一收皮啦，即系唔系话叫你唔好做啊，即系你唔好咩自信心爆棚到一个点咧，以为自己系。人人都好尊重你啦，即系我唔系唔尊重，我都尊重你嘅，即系你做得咁耐都要尊重嘅，即系一条龙趸啊，咁样你都要尊重佢噶嘛，即系你唔可以随便话劏下劏，即系咁解啫。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我对香港嗰个演唱会文化咧，即系咁多意见咧，原因就系我发觉，即系我都做咗几十年人咧，喂，点解香港人折堕到咁啫？成日话自己国际大都会，即系你系咪国际大都会人都有得睇 YouTube 咯？你未见过人哋嘢嘅咩？唔通？啊，仲系咧，即系你睇下郭富城啊，嗰啲跳舞仲系 M J 咁嘅影子喎。喂，屌你跳 M J 都死撚咗，化骨啦，化灰啦，大佬，即系仲系跳嗰啲机械人嗰啲冇懒成，哇嗰啲，屌你，点解咧？因为嚟去都系嗰条一排舞咯， 一条友红咗咧，个个都揾佢嘅。有人踢爆咗咧，郑少秋喺大陆嘅演唱会跳嗰只舞就系张学友嗰只舞。哇！屌唔应该，你唔好咁懦啦，大佬。人哋冇钱俾你，都唔好搞啲咁嘅嘢啊。因为你咪唔好接咯。屌，真系好捻可怜啊！香港人好可怜。即系如果你想唔可怜咧，睇下啲新嘢咯。即系嚟洗涤下自己咯。你知唔知你成日都系睇翻重复 loop 晒以前嗰啲？咁老土嘅香港嘢呢，即係你出街个样都衰啲，面目可憎啊！因为你又系嗰啲样啊，已经即係唔系话你睇呢啲好高级，我唔系讲高唔高级，但系你香港或者一个世界呢，你要好先进文明呢，你系人都要尊重大家嘅唔同，你唔系希望大家都一样啊嘛。咁我觉得呢样系最失败咯。似乎呢，我讲晒嗰啲画面版面啊，俾你哋讲下。咁我招呼下佢哋先。喂，咁阿乐。不过你讲下咧，即系你喺音乐上面咧，因为我识你嗰阵，你就系港大学啦，夹紧嗰对 band 咯，嗰对系滚友啊，大家上 stage two 可以睇翻。喂，你睇紧嘅 stage two， 我就系滚友咁样。 唔系我 讲嘅，咁就系佢哋嗰对 band 啦。咁咧，你可以翻回翻带嘅，呢啲绝对唔黑历史嚟嘅，即系我某程度都欣赏佢哋嗰对 band 嘅，因为佢哋band 嘅组合咧，即系因为其实上 stage two 玩咧，以我印象都有三四对 band 有琴嘅。 哦，系。 止唔止啊？咁上下啦，多数冇琴嘅，咁我因为我以前夹 band， 我细个我都系弹琴，好早嘅，咁我零舍有啲情意结嘅，咁你而家做啲咩咧？同音乐有咩关咧？不如你同大家分享下你生活啦，嗱，唔好当做节目，好似我突然咁吹水得， 冇啊，都系搞下音乐啦。其实唔系，不过其实咁啱啱即系提起嗰样嘢咧，我自己觉得咧系，即系譬如话做 indie 嘅音乐咧系。可以講是一個即比較少包袱的嘢咯，可能係即係所以其實係有少少有個責任係即係去擺一啲新嘅唔同啲嘅嘢出嚟咯，即係因為自己都已經係即係最細責任嘅，可以好自由咁做自己嘢嘅人， 即係有個空間可以做自由嘢。 係啦，係啦，係啦。咁譬如你啱啱講嘅，可能有啲做咗一段時間好有經驗嘅人，其實佢哋可能佢哋都有佢苦衷，就係佢即係已經即係建立咗某啲嘢，其實佢已經唔可以點樣喐， 翻唔到轉頭， 係翻唔到轉頭。咁其實好就係、是、好靠一啲冇乜包袱嘅人去點樣去更新。 嗱，就係正正有嗰啲人咧，先令到後生人有空間啊。但而家係調轉咗。嗱，嗰啲人壓埋你哋啲空間，即系嗱，我試過咧，我經驗唔係好多啊，咁我都識一啲 producer 收歌嘅，我諗你都有好多呢啲朋友咯。呢一代都我諗好啲，咁我都曾經咧，即系我一路以前我都有，即系其實我到而家都有做音樂嘅，因為而家有個 garage band 又可以生產嘅，即系因為 garage band 係容易用到咧，即系你用一個水電工程。嗰、那個邏輯咧，即係呢條聲入去呢度，咁嗰幾個夾埋，你就做到音樂嘅啦嘛。咁我都有做緊音樂嘅，咁咧但係我同主流音樂絕對係冇緣分嘅，因為原因咧，我就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我係 indie 嘅底 ，indie 嘅血嚟啊嘛。咁我一定要做啲嘢咧，我同你啲唔一樣嘅，即係你做過偏偏唔做嘅有時。咁我同埋我中意嘅又唔係你哋聽開嗰啲嘢嘅，我已經爬出個井嘅啦嘛。咁於是乎咧，俾啲歌佢啦。个 comment 真系好搞笑，啊，又唔快又唔慢，你想点咧？你想点咧？究竟咁我要快要几快，慢要几慢？诶，总之唱 K 啲人咧就一系就快歌，一系慢歌。你咁中中挺挺咁啊 ，chill out 咁样，你 chill out 嗰啲歌系八一咁样噶嘛？佢哋话唔快唔慢咯，即系八一，即系八一个 BPM。即系一分钟有110下嘅咁样，咁啊唔快唔慢，一日就834咯，一日就80几咯，即系好巨细无遗。 你净系扭快 rate 唔得啊，只歌。 咁又唔同，个groove 唔同晒噶嘛，大佬。 扭快 rate。 咁咧，所以咧，然后佢哋压力咧，即系我讲紧都十年前啦，就嚟自卡拉 OK 啊， 啲人会唔会唱咯？咁今时今日啦，你比较 update 啲，因为我已经放弃咗，唔会再俾歌嗰啲人噶。咁而家有冇改善咧呢方面？ 而家我谂卡拉 OK 个影响系细咗嘅， 因为卡拉 OK 冇乜人唱啦嘛，已经 系咁所以系反而呢方面系 有冇要你多啲韩国 feel 得唔得？ 咁啊冇， 咁 啊认识。 咁你有几多人收过你的歌？即系收过嘅歌有几多首？即系市面上流通嘅？ 嗯， 都為數不多嘅，但係都我諗 係快歌定慢歌？ 快慢都有， 係八一定188 BPM 幾多？BPM 有幾多係唔失冇人哋唔肯收 咯？都冇呢啲， 都冇啊！嗱，真係幸福啊！而家即係所以咧，即係我以前即係吃過多苦頭咧，就令到個人好超級負面，同埋超級咧即係去了解點解負面嘅，即係所以。虽然我个人好负能量啦，但我而家学识咗啦，点样将啲负能量变成正能量，即系好似嗰啲一个 hybrid 汽车刹制嘅时候，你攞翻嘅刹制嗰个力咧，要嚟插翻落个电池嗰度一样。咁咧，所以咧，而家咪好咯，即系我哋呢啲古代嘅人咧，即系嘅抗争就令到你今日咧，就唔使俾人 challenge 你嗰个发明，即系又将啲功劳摆落自己度，讲笑啫，即系绝对冇嘅，因为个位数真系好少嘅。咁咧嗱，因为点解问阿乐呢个问题咧？阿乐系我比较少识一啲人系由 indie 可能走到去主流，都系能够商业得到嘅，咁系难能可贵嘅。另外一个咧就 pickpack 就系嘅 Nick， 你都识噶，佢都几成功噶，都上晒轨道咁我而家。系咯，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嘅 indie 嘢咧，只要你坚持咧，我觉得又唔使话好悲观嘅，我认为。咁但系对其他，譬如你嗰对 band， 你嗰对 band Nick and Lee， 咁你哋有冇一啲主流嘅经验啊？ 主流都冇噶，其实我哋一直都系喺 band 房度自己玩啊。 即系 反而调翻咗，我哋系好少出嚟嘅。 哦，好少出嚟，即系 live 都少嘅。 live 如果要正式计咧，其实呢一场对我哋对 band 应该系第三场。 O、okay. K， 第三场 系。 咁所以变咗，加上我本身又唔系从事音乐呢啲咧，我本身唔系好识嘅，我净系识弹吉他，识少少 咁。你正职系咪做 design 嗰啲咧？ 我唔系，我做啲文职嗰啲嘢。 哦，即系 office 里面。 系啊，会计嗰类。 哦，会计嗰啲，即系唔使出声喎，真系。 可以唔使出声都唔使出嘅。 O、okay、K， 喂，咁嗱，其实我以前夹 band 都夹咗好多年咧，都发觉有啲人个嗰条路好得意嘅，有啲人 day one 出嚟做嘢就画得好清楚嘅，即系例如夹 band 我就系横夹夹横夹嘅啫，即系我唔会攞嚟做我职业嘅，唔就系冇呢个妄想，冇呢个幻想，似乎咧系嗰种咯。 少少啦， 少少啦。咁我曾经有一个 spot， 你系会喂希望夹 band 要嚟搵食喎，或者嘥多啲时间投入喎，咁样会唔会？ 夹 band， 我暂时到依一刻都未，仲未觉得系搵到食住，即系以我嘅能力。 哦，即系你已经认咗命啦，睇死咗啦。 都唔系认命嘅，咁有时都睇翻你自己做到啲咩啦。 哦 ，OK， 明白。 我做到我唔会话。 咁你再后生啲嘅时候会唔会有一个感觉？当你克服到？嗰段嘢你彈得好好啊！我度到一段好好嘅嘢，你有冇一個 spark 覺得自己哇？如果我全職我日都做呢啲就好咯。 日日做啊，日日做其實反而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啊，因為我個人好快厭嘅。 呢啲真係成熟啊！我後生嗰陣咧，我第一次用揾個 sequencer 整咗隻歌出嚟，有曬根有曬強，俾人聽人都覺得喂 OK 喎，都即係又幾酷喎，即係又唔撞唔勝喎。哇！嗰阵时就俾人赞两赞咧，即刻觉得哇！如果日都有机会做呢啲嘢就好啦。我曾经有咁嘅 spark 嘅，咁好可惜咧，喺现实就真系搵唔到食噶嘛。我派歌俾人，有人收咗啲歌嘅曾经，但系咧佢经理人同个 artist 啊闹咗交咁啊，单嘢 hold 咗半年咁样，我一毫子收入都冇。喂，咁啊，即系我唯一一次咧，即系好接近主流音乐咧，就系咁样。咁所以，但系因为要搵食嘅关系咧，嗰阵就好灰心地。转咗行咯，转咗做啲 visual 系嘅嘢咯，即系拍片、剪片咁样。咁所以咧，即系香港系充满难度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可能我个人又比较easy 啲啦，即系你中唔中意同埋你能唔能够实现到嘅嘢两回事嚟嘅，即系重重困难影响唔到我对呢样嘢嘅兴趣咯。 系啊， 系咯，即系我哋呢啲人就系咁噶啦，我哋冇咁功利嘅，即系。中意系中意，即系我唔会话因为佢唔要我就嬲咗佢嗰啲咯。咁你同音乐有咩缘分咧？即系可能有你本身都系玩音乐啊，亦话你系同啲 indie band 熟咗，可以同你 official 嘅配合啊，同埋你正职系都有关。 其实我之前都夹 band 嘅， 哦 ，OK， 夹 full band 嘅，咁啊 bass 嘅， 系。 咁可能 逼問你先，彈 bass 嗰個友咧，係咪俾條吉他佬逼你彈 bass 噶？ 啊，唔係，我自己真係中意嘅，因為你講嗰個情況就係試過有朋友 好多， 係啊，佢幫彈吉他，逼咗彈 bass。 喂，你又唔夠我靚仔，啊、又唔夠我瘦，你踩摩只腳又短咁樣，梗係我彈吉他啦。咁通常咧，嗰個友俾人逼咗，暗春咁悶鑊走去彈 bass。 但我聽嗰個係發脾氣抌走支 bass 走嘅，真係即刻有架花師。 咁臭！ 聽過係啊。 啊，因为那个吉他佬欺凌佢， 可能佢真系弹得好唔开心，好似咁讲咁逼咗。 哦，系啊，我其实 band 弹，我成日见到呢啲，因为前日开 band 房啊。 哦，你真系见到啊？ 我识嘅啲人，我识嘅、即系有时同我饮杯嘢，偷诉下苦啊，都有嘅、我见得好多嘅，即系我发生过嘅嘢都好多。我曾经咧用我把口咧，令到嗰条友咧，明明系踩 mon 嗰班咧，我讲咗几句之后咧，我二十年后见到佢 Tony Bargain 嘅时候咧。我相应翻佢，诶、佢仲有弹吉他，就冇啦，俾你讲完仲敢弹咩？ 仲记得？ 咁你买吉他仲？佢话我买俾我仔啫嘛，咁样。哇，我觉得，唉，我讲几句嘢啫，你使唔使咁上心啊？ 借啲嘢啫，借啲。 借啲。 因为嗰单嘢咧，即系好值得同你分享嘅，我都亦都后悔。咁当时我有录音室嘅，我已经好穷都要储钱买个 multi track 嘅。以前嘅 multi track 用一个录影带嚟。第六个 ADAC 嘅，有冇听过？ 啊， 好早期嘅 multi track， 咁咧就有条友咧又踩晒 mon 嘅，哇！下面成班女喺度，哇声嗰啲咧，咁咧即系啲女喺晒前面，唔知想摸佢点，咁咧佢万人空巷啦。但系我老实讲，我听得出佢手吉他真系慢慢嘅，即系啲揿线就揿到几啲力啊，推线就未得唔够力啊咁样嗰啲咧。咁但系咧，你教到好捻 distortion 同埋好多 delay 咧。会听唔到噶嘛？咁我觉得喂，你 live 就 OK 啊，但系录音你弹干净啲啊，派档。我黐线嘅，不过都咁弹嘅。咁跟住咧，我就攞住条声咧，分咗两条 check 录，一条啊唔经意 effect， 一条就 有细 effect 嘅。 咁因为录音咧，某啲 effect 咧系后加好过你用你嗰嚿嘢噶嘛，noise 会细啲啦，同埋嗰个个 beat rate 会可以更加准咁样。咁、我纯粹都系技术上帮手嘅，咁点知咧？弹完之后我一路拧晒个屌，弹到咁嘅，难得你真系咁有自信。咁于是乎咧，我播翻俾佢听，连埋个底，佢哇边条友弹学我弹啊，弹得到咁都够胆出嚟弹嘅。哇咦，我你弹嘅，我黐线，我点会弹到咁啫？我真系你弹嘅，因为隔篱有 bass 手。我要啱啱录完嗰条嚟嘅，我点会咁噶？点会咁嘅声嘅啫？ 自己讲冇计，冇 讲。咁跟住咧，我就 mix 翻嗰条友，屌，仲有搞扁，即系呢镬仲当头版好。即系其实我个动机咧，就希望你进步嘅啫。即系你咁样系真系唔得嘅，你咁有自信嘥咗。咁于是乎咧，我听完之后咧，佢话不如食饭先啦， 煮饭系， 即系好似个顶咁僵咁样，跟住咧佢饭都唔食，我翻去冲个凉，我翻去冲个凉，我要冷静一下先咁样，跟住食完饭我上翻录音室啦，跟住，咦阿边个仲未翻嚟啊？打个电话俾佢啊，跟住有人打俾，喂你去边啊？等紧你、啊，我重新估计下自己先。跟住嗰个 project 就停咗啦。 我知道落下冇落到啊。 冇落啊，踢烂咗尾啊，直头唔嚟啊。 我即系、no、之后就冇咗件事。 band 都冇埋， 即系 band 都冇埋。 啊，即系其实，即系如果大家 judge 呢件事咧，我谂呢度有一半人以上都觉得我系一个扑街咯，即系扑街到扑街中嘅扑街。 我想知系边队 喎？你应该唔识嘅，咁你当小学到啦。因为我你知我几多岁啊？你可能唔知道。咁因为我夹 band 嘅时候咧，系兴紧 Bon Jovi 嘅，真系。 真系 Bon Jovi。 兴紧 Bon Jovi 嘅，真系。咁嗰阵时，即系呢啲系我嘅趣事啦。我亦都系喺 Tony Bargain 嘅时候，我先恍然大悟咧。原来一个人系即系面对自己系好困难，所以咧我就希望大家咧，即系当你。即系成日都要 update 住自己啊！即系直接啲，一系检讨，一系自省啦。即系如果你有检讨同自省咧，你就了解到自己即系咪真系好有天分啦，同埋你朋友长期欺骗紧你啦，而令到你 有咁嘅收场啦。 或者录音嗰阵记住录条清声俾自己听先。 系啊，冇错，基本 呢个最基本。 就基本真系唔好录咁多 effect 咯。你即系你揿唔到又唔知道，即系好多嘢都呃咗啊！即系啲人唱 K。喂喂喂喂喂，咁样都系你念唔到歌噶喎，大佬。 佢对住个山，对住个山讲嘢。 同埋你系咁震音又念唔到歌，你都未 lock 住个音量。我试过咧，又系我讲埋呢只歌啫，就唔讲啦。即系讲到喺呢度讲过七千次啊。 又掟麦。 因为你系第一次合作，我识个人咧，系我哋有一次网台网聚咧，大家都要揾身解数唱翻只歌咧。咁其中一个友咧，唱完之后咧，我好讨厌啊！面目可憎啊！佢种 style， 咁跟住冇理到佢啦，即系觉得难听都要忍嘅。大家同一个网台，点知后来咧 YouTube 弹咗个 message 出嚟咧，喂，你唔好侵权、哦，逐首歌我唱过啲咩歌，全部弹出嚟话侵权、哦。咁唯一震音嗰条友咧，一首都过到关。 哦，因为佢已经 destroy 咗个大嘢， 即系个 robot 就真系最老实，个个都要我挖苦佢啊，个个都要我恰佢啊，话即系话成日挑剔佢啊。喂，点知我哋唱咗六七首歌咧，有五首歌全部都系中晒招，即系叫你唔好再播啊！即系你如果唔系，我哋会 cut 你48小时。咁但系唯独是佢一啲全部都系通到关嘅，呢系咪强先呢啲 remix 可能 系咯？即系佢梗系以为我咧夹粉咗整蛊佢啊，或者督佢背脊啊咁样，即系自己督自己背脊，令到好似佢冇事咁样。即系但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嘅。其实如果人人都觉得有啲 robot 喺度 monitor 自己，甚至乎个 robot 系你自己，我觉得。即係個世界好好啊！即係大家有廉恥同埋識得自省嘅話，咁樣咯。喂，咁啊，我講得太多啦，不如讀一下啲朋友，因為我講嘢咧，佢就停咗噶咯，唔知點解好得意。哇！呢位 S Ho 朋友個名好出啊 ！S Ho，Hi 探長， 喂 ，Hello， 今晚係咪講鬼故 ？Aris Chan， 唔記得咗添。 今晚我個角色係扮鬼啊，Clark Chan， 啊， 靚 女啊 ，Eddie， Hi 探長 ，Well Chan，Hi Bill， 喂阿 Bill，Hello， 今日冇 dislike。Honestly, the 64 Kraftwerk, the model Brian Chu, Hi Hi Lo Tan, Samuel Kwok, 呢个 soundscape system 好以 Kraftwerk 有用。 冇错啊，识嘢。 Samuel Kwok 360度音乐系统，正准及 Nut 及 Brown， 大家好，冯红，探长好，大家好，嘉宾 好 ，Kitan Hughland， Hi Brian Chu， Adat。恒煌笑死 XDDDD 古華波探長好 喂嗱，首先介紹我哋呢度咧，即係其實我哋聽 live 有講嘢都好多猛人噶。阿俊咧就係 sound engineer 嚟嘅，喺呢個會展九龍會展度做嘅。咁咧阿 Samuel Kwok 咧，你應該係整機華啦，你識得呢啲有 Crawford 又成 soundscape system 咧，就係 Crawford 有用嘅。但係最諷刺就係咧 ，Crawford 嚟香港又冇用喎。 啊系， 我真系吹到啤一声喎，点解咧？你知唔知？ 我收唔到风， 我收唔到风。 可能觉得香港嘅 market 太细啊，即系唔值得嘥咁多钱嚟 fulfill 你嗰啲嗰几千几百个或者嘅听众咯，唔知啊。咁所以佢用翻 stereo 咯，咁好可惜嘅，我觉得。即系 soundscape 都听唔到 graver， 即系香港唔系冇啊嘛。有都用唔到咧，真係大惑不解啦。咁仲有 Brian Chu 啦，佢有一個 engineer 嚟嘅，佢即係都係音響界，佢即係直頭係自己係去砌一啲原創嘅電子嘢去賣嘅，好勁嘅，好多勁人啊呢度。喂，咁 Eddie Sir， 喂你好啊 ，Eddie Sir 咁都有咁有人嚟。咁 Eddie Sir 又係我曾經一啲嘉賓啦，都係網台界的朋友嚟嘅。 Jackpack 125 Hello 探长 ，Hello 春雷五鹏 ，Hello 喂啊，喂你好啊，大家 竟然冇 haters， 系咯，喂嗱，我怀疑咧，我又做咗实验啦，haters 系咪同我 IP 有关咧？你觉得 ，Milton 冇理由冇 haters 噶、哦，平时我播头一分钟有七个 haters， 去到最尾有几廿个、哦，咪就系同啲 robot 有关咧？会唔会？ 咁一定 robot。 唔知啊，真系，即系总之系俾人搞啦。唔紧要，你咁样搞，你影响唔到我嘅心情。即系我唔会因为有 haters 我唔开 live 噶，但我识好多朋友都会。喂，咁系啦，喂，似乎咧，即系我讲得太多啦。咁不如你讲下呢、這个 show 咧，即系唔好咁 hard sell 啊。即系其实最大组个 show line up 系边个人做嘅？我想知道。 应该一开始都系好似系压力。 個 idea 揾我哋傾咁。 係啦 ，Great Big 聲阿力咧就係呢個主場嘅場主，即係就係呢度個主持人嚟嘅。咁咧佢旗下咧唔係旗下，即係佢嘅生意咧就係音響嘅樂器嗰部分嘅，即係中樂器。有啲好貴嘅琴啊，好罕有嘅琴啊 ，sound system 啊，同埋一個 rehearsal room 咧，佢都喺度 provide 到俾大家嘅，咁樣咯。 其中一個 係啦，咁啊力嬲你嘅 唔好話嬲你，其實我哋本身樂隊咁多個成員啦，咁其實同阿力都 friend 嘅， 係 咁就可能係好似食飯傾開定唔知有一個情況傾， 係 咁啊傾開話想搞壇嘢咁樣。咁就有個初型喺度啦，咁但係又會覺得喂冇可能淨係搞一隊 band 咁樣，唔係啲好即係你外國嚟嘅 band 都分分鐘可能會揾 supporting 嘅，咁唔會得一隊。跟住咧就後來就揾咗White Noise 嘅 Gary 啦、 啊、，OK， 咁同埋另外有位小儀嘅朋友 嘅 organizer 都係咁樣三個。咁、okay. 其實咧佢哋三個咧分別都同啲樂隊本身。即係佢自己 friend 開，身邊都有啲樂隊 friend 嘅，咁、可能就話：咦，咁可能一人去負責一隊咁樣，湊埋咗三隊、三個主辦咁樣。 明白。 去搞一場咁嘅 show。 咁講一講 White Noise 啦，即係介紹翻啦。White Noise 係一個唱片鋪嚟嘅，以前咁啊代理好多 indie 嘢嘅。咁咧就舊時啲老嘢咧就會知道去 monitor 揾碟啦 ，HMV 都唔係好揾到啲好偏嘅嘢嘅。咁都係靠一啲樓上嘅一啲唱片鋪揾啲比較偏啲嘢嘅，咁 White Noise 咧就堅持到而家啦。咁當然好多朋友咧，音樂界嘅朋友咧都覺得 Stage Two 已死嘅，即係我諗你都覺得係啦，即係因為再冇因為再冇搞音樂嘢，但係 Stage Two 冇停過都有嘢播嘅。但係只不過咧，有人覺得係半途啊，你明明 Indie Music 而家走去講猛鬼咁樣，又走去講政治，喂大佬你估我想嘅咩？即係其實我個計劃就係希望多啲第啲唔同趣味嘅朋友都有個機會可以順藤摸瓜咁樣睇翻我 Stage Two 嗰啲嘢啫。咁當然好低調啦。咁又係講緊我自己，咁啊繼續講你。咁跟住搞到個 show 咧，揾咗你之後咧，即係我就好 wonder 咧，點解即係呢個 show 擺明係蝕嘅？老實講，你咁多隻喇叭喎、啊，大佬，你要租嘅喎、啊、，logistic 啦、人力啦，你有冇為佢擔心過啊？定系你哋，我 artist 嚟噶嘛，都理得我，理得你啫，你叫得我，我理得你，用几多人啫，咁样，咁有冇片酬嘅先？ 有 嗱，仲要俾喎， 系啊， 系咯，咁即系点解你觉得佢点解会咁都肯做咧？为咗爱啦，定系咩咧？ 为咗爱，用爱搭救啊！ 有少少系想多一个体验啦，因为始终我哋。一開始 brainstorm 嘅時候傾開呢壇嘢，咁其實阿力亦都提出咗，咦，其實如果呢一套 環 立體聲呢、這個係啦，呢、這個system 可以試一下點樣擺落啲 band show 度，因為佢本來都係 for orchestra 用咁樣嘅，咁可能對於樂隊嘅 live 咧，就可能比較少啲呢方面嘅資訊啊，咁樣，咁可能對佢嚟講，佢都係覺得係一個挑戰啊。或者一樣很好玩的事情，咁可能又或者一個人去某個位都會覺得玩想玩盡啲，咁可能有啲成本啊，或嗰啲嘢就唔會係你第一樣考慮嘅因素咯。 即係唔計較呢樣嘢， 先唔諗咯。即係你唔會係俾呢樣嘢局限咗你自己，而影響咗你之後嘅思路嘅。咁我哋諗咗出嚟，好啦，諗住咁樣做。咁當中我哋如果遇到嘅問題嘅時候，再諗辦法解決。Rather than話一開始已經話哇唔得喎咁樣冇錢賺喎咁唔搞啦咁如果係因為冇錢賺而唔搞其實就呢個世界上好多嘢都冇可能搞出嚟、 其實我覺得香港啊更加嚴峻啦，即係我以前都喺電影公司做過 freelance 嘅，我聽到佢哋編劇、製片、導演開會嘅時候咧，咁當個好 come low 嘅編劇咧，一講到呢度嗱，原本我就想咁嘅，不過咧而家咧。條橋就變咗咁，咁、那個老細咧好豪邁嘅、哦、，creative 嘅嘢先唔好問個 budget， 你講出嚟先。咁跟住哇勁喎，屌真係勁喎，咁我講嘅咯喎，咁我諗住咧就 book 架遊輪咧，就最尾個 end shot 咧就追賊追到個碼頭嘅時候，兜嘢撞冧曬啲貨櫃， 炸撚死佢， 大爆炸。 因為佢話：呢啲好難申請，即刻轉態。喂，呢啲唔實際，唔實際。咁啊點啫？你咁樣死法唔得，益咗佢，益咗。即係只諗一個理由咧，就叫佢唔好做呢樣嘢。但係咧，人哋未講條橋之前咧，又講撚到好豪咁樣咧，即係覺得老細都有鋪咁嘅引要嚟自嗨嘅，我發覺。咁嗱，就係正正咧，即係力我都識佢好耐啦，即係我都。有时为佢担心咧，又娶咗老婆生仔，喂你唔系唔谂呢啲嘅系嘛？咁总之，但系佢俾我嘅，佢投射落，即系同佢倾偈之下，佢投射一样咩出嚟咧？就是、一个理想咯，叫做老土啲啊咁讲啦，即系觉得我搞得掂，屋企又掂，咁我就去到尽噶啦。因为一世人唔系好多，唔系好多岁嘅啫嘛。我谂呢度听个 live 嘅人都唔系好明白，我哋呢啲人即系又当自己都系啦。咁咧。都有鋪咁嘅人嘅，即係話你即係某程度嘅任性咧，即係我覺得任性得嚟，你又唔會死嘅話，你只不過係損失咗少少，可能阿力買少架車啊，買少條 HiFi 線啊，你就已經可以做多好多嘢噶啦嘛，買少隻錶啊咁樣。咁但係我發覺有啲朋友咧，明明自己大把貨咧，佢對人生喜好嘅執著嘅任性咧，都係咩都驚餐懵啊！但係啲錢都係帶唔走嘅，最尾即係甚至乎有啲係我識啲朋友都幾有錢嘅，買相機都要買啲個 resale value 好高嘅，即係都玩得嚟都唔任性嘅，咁你咁有錢做咩咧？請問，即係我就唔同啦，我專係買啲相機咧賣唔翻出去嘅，因為好少人用嘅，我就係執着佢嗰塊 sensor 係獨一無二，譬如我中意用色碼，原因佢就係、是。三種顏色啤埋一塊 sensor 度，而用 filtering 嘅方法嚟每一個 pixel 都有佢自己顏色啊嘛。咁但係你用緊嗰啲 Sony 啊、Canon 啊，全部都係格疏格疏，呢粒紅、呢粒綠、呢粒咁樣，即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啦咁樣。咁但係咧，偏偏咧嗰啲龍友啊最中意買 Sony， 即係佢哋有 base on 咧一個品牌嘅。我舉個例，近來Canon 出咗部 RP。外国嘅嘅评价咧，因为外国好多 indie 嘅critic 嘅，即系佢哋攞个相机翻嚟试，哇！直头一半嗰啲好独立嘅 critic 咧都垃圾，甚至乎咧有个咧将个 RP 嘅中间加个 I 字落去。 RIP 原因咧就系、是、咧你部机要嚟拍嘢，净系 720p 或者 4K， 有咩你冇 1080p 嘅大佬？即系我唔知佢谂乜嘅。我其實我明佢諗乜嘅，喂，我收你咁平，你咁多要求啦，梗係揾啲嘢硬硬你噶啦，大佬。如果我點賣嗰啲貴嘢啊咁樣？喂，用呢啲策略，今時今日啊，大佬得你一個牌子咩？但係佢又恃住好多人中意用 Canon 啊。咁但係香港嗰啲咁嘅評價係點咧？哇，都唔明你點解咁契弟嘅，即係就算 Sony 啊 Canon 有出糧俾你，你都唔好契弟到咧。一講到 resolution， 哎呀，我唔講得嘅，唔講得嘅。咁撚樣嚟講部機喎，全部嘢都係好㗎喎，總之 Canon 嗰啲嘢就好㗎喎，因為人哋有個茶點招待下你啦，請你上去度試機啦，或者借部機俾你試啦，佢就已經覺得呢啲係恩典㗎喎。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就係咁啦，大部分都喂點解你即係你要有公信力，或者你要人哋信你，你都要講出個事實先得㗎。但佢哋就選擇咗呢，即係部機咁樣講法囉，唔係一個喎，個個都係咁㗎喎。即係契弟到咧，即係就算佢哋廣東話好親切咧，我都希望大家睇呢啲unbox， 除咗我之外咧，都睇外國嗰啲咯。因為我就純粹獨立嘅，即係我好唔好照講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多人就係、是、喂，其實你真係唔係因為Canon 咁樣唔揾你噶嘛？就算唔揾你，你唔係靠佢生活噶嘛？咁你使乜要講啲咁嘅擦鞋嘢啫？我真係唔明咯呢啲。咁多數人都係唔明我哋，即係我哋一個對立嚟嘅。即係譬如你覺得你追求你想要追求開心咧，最緊簡單就係、是，但你犧牲嗰啲嘢咧，你犧牲得起咪去犧牲咯，你犧牲唔起你咪算數咯。咁但係唔明點解香港人咧個個都犧牲唔到呢樣嘢？ 因為佢可能佢 但明明大把貨㗎， 唔係可能佢驚嚟緊嗰種不安感太重。即係譬如好似你話嗰啲茶點啊，嗰啲 Canon 嗰啲，其實地產嗰啲都係咁㗎啦，以前樓盤嗰啲記者去。有次有成又 哦咁样嘅咩？ 系啊，即唔系即嗰啲叫记者去嗰啲 PressCon 啊， 都系咁样嘅啫。咁可能惊我而家扫你个牌子，咁咪下次冇得食茶点噶啦嘛，冇得试。 咁你假如个呢啲 critic 都系讲真话嘅， 咁 Canon 會唔會唔揾呢啲人？所有人都唔揾，唔會噶嘛。佢都要出 press 噶。 我諗好理性地就係話，其實每件嘢一定有優點同缺點噶啦。 嗯， 唔會全面真係得全好同全部唔好。 咁嗱，好唔好嘅定義咧？就係同期邊部機之間咁有優勝劣敗噶嘛？真係你冇理由唔講。 同埋香港人真係太有錢， 你消費者。不過好難講，因為香港消費者咧，亦都義無反顧嘅追隨啲名牌。係。咁所以，唉，即係可能係我就罪唔化咯，真係。 唔係，同埋嗰啲人唔係影相，佢哋玩相機嘅啫嘛。有啲鏡買翻嚟影幾下又話唔靚，咁就放噶啦。咁二手就正嘅，收佢嗰啲。 咁係咪就係咯？即係香港係咁玩嘢嘅。咁所以咧，你哋個音樂會都幾難旨意咧。我喺度嘥咁多口水，佢哋會嚟睇咯。老實講，即係講咁多嘥嘢嘅。喂，你好有理想，关我咩事啫？我睇完你嘅演唱会，翻到公司个 pantry， 喂，你有冇睇？我屌，你讲乜捻啊？喂，不如睇我回家啦，继续。即系就系咁样样啊！即系谂下几咁枯燥啊！大家，即系冇办法啦，算啦。即系我都系为咗我自己啊！即系我一开始已经讲咧，九吹廿死啦，系满足我自己嘅啫。咁如果大家咧，即系觉得哇，讲啲咩真知灼见啊，啱听就听啦，唔啱听咧，你又驳嘴。就即刻走去 challenge 我，咁我最开心咧有啲好好嘅资产咧，就系讲啲反对嘅说话嘅、嗯，因为有养分噶嘛，其实互相都我相信。 好长嗰两句。 系。 On is Luca 64 haters 5 waters 0 有五个啦 ，J J Lens 好简单，啲 haters 唔中意仔仔红红，题外话，探长有冇帮衬过荃湾家乐？佢哋个细暗列用七只蛋做，应该够你哋呢啲生同人一日嘅份量。 哦 ，OK， 加落喺边？ 加落好似做埋今日 超 美 食。即系而家搭船， 讲开 水难嘅， 真系叫 六开箱， 真系几幽默嘅。环 境黑到连主角都睇唔到个盒入面有啲、 哎、，sorry， 但拍出嚟同日光日白冇分别。 喂，我想再听下呢句讲乜啊？我听 miss 咗啊。 恒宏讲开开箱片，有段 Nikon Z Z 六开箱，环境黑到连主角都睇唔到个盒入面有啲乜，但拍出嚟同日光日白冇分别。 哦，即系先话个 ISO 好劲。喂，咁啊正啊，呢啲要嚟影人哋车震嗰啲咪一流。 车震。 即系其实所以咧，喂，如果你个个佢咁讲咧，嗰啲报馆嘅记者咧，啱晒真系。潜入啲富豪嗰度偷拍咁嗰啲咧，咁但系你唔使指引啊，富豪嗰啲偷拍咧都系安排嘅，原来 set 晒位嘅， 系啊，冇错。喂，咁原来 set 六系咁劲嘅，喂，多谢你提供啦， 度咗几次， 镜位啱唔啱？ 喂，咁咧，其实我哋唔可以走数嘅，因为咧，我 expectation 就系讲鬼故或者讲神秘嘢。同埋呢句先。 冲及 Nub Cup Round， 我系九剪做，不是会剪。 啊，对唔住。 冲及 Nub Cup Round， 只系一个死音响仔。 哦，咁我都尊重你噶嘛，大佬。喂，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做嗰行业，如果你真心系有兴趣做嘅，我觉得呢啲人嗰啲气质咧系唔同嘅。即系一路做一路屌嗰啲咧，就淡仔嗰啲阿婶咧，即系我真系唔俾面佢。因为你都冇心机做嘅，叫佢落单落四五次都错嘅咁样。咁你唔识我哋啲话，你咪学识佢咯。即系嗱，我唔系歧视佢嘅，即系我觉得，假若你做一份工咧，就算你唔识你揦嘢，你嗰只气质咧有诚意做呢份工咧，人哋都尊重嘅。即系起码我好尊重先，人哋我真系唔敢代表。喂，咁不如你阿 Eric 咧，你赶嚟呢度咧？原因你是想讲鬼故的是吗？ 有一个，不过不要惊的，要普通的。 鬼故又不用惊的，即最重要用尽你的方法去陈述一件事，怕不怕就我们自己幻想的。那 你们大家听 坐埋一点，用低音讲。 都不得，可能要响一点。 喂，坐埋一点。 好好好。 喂，来鬼故啊。 好。 嗱，我会扮阿潘聪嗰啲， 系啊系啊， 嗰啲反应 OK。 好， 有冇头到凹个头到？ 嗰件 T 嘅就嗰啲字。 系。 咁啊，呢个亲身经历嚟嘅。咁啊，以前第一间 band 房，咁啊，四五个僆仔，即系咁啊，去租啦，咁啊，观塘嘅。 系。 咁啊，都系一边间咗好大个位，跟住然后就劏房咁啦。 系咪悦城啊？ 唔係， 包埋 唔係月城，咁啊， 因为那边都是两边货仓来的，都不会有很少人出入的。 哦，即那里就不是band房 村 来的，是独立得你是band房。 是的，因为很久以前的，即前后那些都是仓来的，那只是得有人出入的。是的，那那时候因为有份一起夹的一个朋友呢，就他妈咪是信佛那些的。 Okay。 咁啊，成日即系佢话，咁你租个地方又未去过，我帮佢同你睇睇有啲嘢咁样啦。跟住佢入去睇完就话：，你呢啲个礼拜你都唔好入去住啦，你哋搬嘢都一个礼拜之后先入去搬啲嘢入去啦，咁样。咁啊唔理啦，咁啊都系一个礼拜。 佢讲咗数。 唔知啦，嗰个礼拜咁我哋咁啊，咁啊， 即系照听佢讲。 系啦，咁人哋阿妈搞唔理啦，咁可能一个礼拜就先搬入去啦。咁我哋嗰阵时喺病房，你啲小朋友咁样都系夹完咁啊，梗系。睇下戏啊，咁啊打下机啊，咁啊，跟住又瞓觉咁样一齐咁样，咁啊五六个僆仔咁喺度瞓，咁唔知点解咧？成日门口都有人行嘅，但系你礼拜五六嘅夜晚，你两三点应该正常，隔篱啲仓唔会有人出入噶嘛？ 咁空间要签保噶嘛？ 唔系啊，因为嗰度有个闸，里边再入去嘅， 哦， 而前后都系 闸内， 系啦，而前后都系仓嚟噶嘛，你唔会有人两三点。去攞貨啊，攞嘢咁樣，好奇怪都覺得。咁我哋嗰陣時候又玩 war game 有槍嘅，又鍾意喺嗰條走廊度試槍。咁地下有啲 BB 彈啦。 咁咪線㗎佢。 唔係。就係，是，奇怪啦，就係即係之後都係咁喺個通頂啦。有啲人行嗰啲聲，踩啲 BB 彈嗰啲聲。 我踩 BB 彈都聽到咔咁爆 嘅。係啊，即係踩到啲聲都覺得好奇怪。咁但係嗰陣時都唔理啦，咁啊一年之后咁啊散 band 啦，租唔到咁样啦，跟住后屘就有次就问翻嗰个朋友个妈咪，咁咧就系啦，即系倾开偈咁样，咁嗰阵时嗰句嘢就系话，其实我入去嗰阵时咧，咁佢就攞嗰个念佛机咧摆咗一个礼拜，就另外烧嗰啲冥强嗰啲衣纸咧，咁因为嗰度系冇窗口噶嘛，咁你正常应该烧应该都系向上升噶啦。佢話燒嗰啲灰嗰啲嘢咧，又轉得好勁咯。佢話轉得好勁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人喺嗰度收嘢。 哦， 係啦，咁就好似唔知唔係下單下低啲康間都講過話，好似我哋隔離個倉好似死個人嘅。 係，咁好多人收嘢，但就得一個行。 唔係㗎，唔係一個人行㗎，係有多人行㗎。係。 咁，你聽落啲聲係似赤腳啦，定係著啲咩鞋咁啊？ 硬噶， 硬嘅， 因为你如果你远， 即系操兵咁， 系啊，因为你远嘅话，理论上你应该踩到应该唔会咁响噶嘛， 系 啊， 或者哇咁样， 系啦，即系人声啦，如果或者即刻讲粗口嗰啲踩落去，系， 系，咁持续咗几耐，即系你哋当时唔惊嘅咩？ 冇啊，唔理啊，唔知点解， 哦，即系以为假定有人行算啦咁样，哦，咁持续咗一年啫， 一年咋， 咁之后我就系， 但系都散啦，即系都冇搞过去当时都， 哦，即系你嘅 band 有个妈咪之后就讲翻， 系啊， 即系啲人有冇之后病咗啊咁样成？ 有一个佢话睇到嘢，我又唔好信咯。 佢冇讲嘅， 冇讲啊。 啊，几内敛啊！ 即系佢话佢个即系成日话撞鬼啊嘛，唔知啊， 哦，okay， 真系 系 就系咁啦。 OK， 咁而家咧嗰个地方拆咗未啊？ 喺度嘅，仲喺度嘅， 仲喺度嘅，但系咪俾人？band房繼續租， 應該變咗即係好出，即係好多食肆啊，或者好多鋪頭仔嘅地方嚟 嘅。哦 ，OK， 哦，我知邊度， 你都估到邊？你估到邊度？ 應該係開源道，駱駝七嗰附近， 差唔多啦。 啊 ，OK， 係咯，喂，咁啊，呢度哇正啊！呢度有冇其他嘅 band 友即係類似嘅經驗咧？你可以寫出嚟咧，用 Siri 講可能好恐怖啊！咁你有冇嘢？有冇嘢教？ 女仔聲事啊！ 喂，你有冇呢啲經驗嘅？其實 我比較少呢啲。 嗱，以我所知咧，做會計嘅朋友咧，翻工嘅時候絕對見唔到嘅。 翻完工見到。 因為做會計嗰啲人咧，好忙嘅，同埋個腦咧不停咁樣計緊數啊咁樣咧，因為會計嘅工作好繁複噶嘛。因为你即系我，因为我有时同个会计，即系我公司嘅会计倾偈咧，我见到佢嗰沓俾佢嗰沓嘢咧，佢逐样 mark 翻低咧，根本见到鬼都唔会知嘅，因为见鬼系俾啲好得闲嘅人见嘅，因为鬼唔系真系俾你见到噶嘛，即系影唔系影响你视网膜噶嘛，咁所以咧，一系就做股市行嗰啲人啦，一系做会计啦，一定系见唔到鬼咯。 即系望个鬼都冇俾。 系啊，根本冇位俾佢入咯。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好惊鬼嘅朋友咧，我成日见鬼嘅朋友咧，可能转行啦，即系做股票行啦，或者做啲不停谂埋啲即系冇乜意识嘅嘢，即系数目字就最冇乜意识噶啦。除非你揾出宇宙奥秘嗰啲咧，就好有意识。因为会计啊，其实冇乜意识噶嘛，你条数啱啊唔啱啊，叫佢再俾单咁嘅啫嘛，系咪咁咧？我唔知道你嗰啲系咪咁细茶饭咧？ 都要噶， 都有嘅。喂，乐有冇货交？ 我真系冇乜噶。 阿乐好正面噶个人， 系 咯， 托赖冇乜住， 托赖冇嘅。喂，咁神秘嘢你中唔中意啊？即系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啊？或者即系呢啲？即係好容易答嘅啫，即係有冇有又點喎？點樣求其答都得噶嘛？係咪？咁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個世界而家有啲彎彎地，有啲咩現象係會啊無端可能信？喂，真係可能有影子政府啊，或者即係個中美戰爭啊，係咪其實背後有啲人操控啊？共濟會啲你有冇聽過呢啲？谂呢啲人啊都， 佢望都冇得谂啊，做会计都系望都冇得谂， 仲谂紧。 佢梗有时间夹咗 band 啦，系嘛？ 喂，咁其实我想讲乜咧？即系我唔系喺度即系拗水吹嘅，即系我发觉咧，今时今日咧，连嗰个沙中线咧，啲石屎全部唔达标咧，大家都冇感觉嘅。点个世界会变成咁嘅咧？系曼德拉效应嘅， 曼德拉 嘅当中咧，因为冇理由嗱，以前。我哋少少嘢咧都緊張噶嘛，即係香港人好 sensitive， 尤其是傳媒咧，即係譬如咩行差踏錯，譬如舉個例，嗰陣時青馬大橋個鬼佬跌死咗都係大新聞嚟噶嘛，即係嗰啲工程師啊， 都係咩？ 係啊，起緊橋嗰陣時候有工程師， 起緊嗰度死， 跌落啪一陣土都爆埋啊嘛，你諗下嗰條嗰條咩橋啊？青衣橋幾唔係青衣橋嗰、那個去機場嗰條叫咩橋？青馬大橋幾咁高？喂！嗰度有搭死十个都要桥都几高冇问题，但我哋好紧张嘅。咁但系今日咧，喂，发现啊，成条沙中线啲石屎都唔达标嘅，哇，竟然冇人讨论嘅，你觉唔觉得好奇怪呢单嘢？你关唔关心其实呢啲嘢？ 好关心， 但关心算啦，都唔咁。但系你会唔会答先？ 都系心意嚟嘅啫。 你会唔会答先？但系第时 会唔会答啊？ 冇咁巧我死嘅，系都系肥嗰啲重得就系踩烂咗先死嘅啫。 我减肥嘅， 咁死都系 安全啲， 安全啲， 安全啲。 即系其实而家我怀疑就系曼德拉效应咯。即系今日都咁冷淡，都冇乜人理我。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个传媒会唔会落力报道啦，或者传媒咁嘅煽情啦，又甚至乎有冇啲社会运动人士。就揾啲好渣嘅石屎嚟剥烂佢，做一啲好 official 嘅一啲信息，去令到个社会好关心件事啦。我觉得一样样都好少、啊，咁即件系明明好紧要，你认唔认同呢样嘢好紧要、啊？其实，但系又大家又唔出声、啊，点解？即的士佬都唔讲、啊，好奇怪、啊。即系点解？ 大家都知道讲嚟都冇乜用、啊。 咁你以前讲嚟，以前讲嚟又有用咩？ 都唔系 冇力感啊，冇力。 就系因为你不停咁讲都冇用，到最后咪唔讲咯。 喂，但系咪好牙烟咧？你唔讲就好牙烟，讲咗又好牙烟噶。 两样都系噶。 嗯。咁所以咧，即系我香港已经进入一个阶段咧，即系已经同大陆人一样啊！即系唔好懒高清咧，话自己香港人同大陆人唔同，大陆人都同我哋一样，明知道奶粉食死人噶啦。咁嗰啲你成日睇有线嗰啲新闻刺针咧，佢走去啲厂度，喂，你知唔知你食紧嗰啲软糖系用鞋底胶嚟整噶？我梗系知啦，整紧嘅，啲我唔食噶嘛呢啲，即系而家香港人都变成系一份子啦已经。咁所以咧，滴埋心水做一个普通嘅大陆人啦，大家即系唔好懒高清就开心啲嘅，即系大家都咁样过活。即系我就觉得好大件事啊，真系，即系我都亦都。好晒精神，同一啲唔系好想同我倾偈嘅人，我都要讲，不胜其烦咁讲一镬。即系虽然讲咗又点咁样，喂，但系大家唔系冷漠到咁样系嘛？连呢啲咁重要嘅事咁恐怖，喂，就算唔系你自己死，你见到人哋兜口兜面俾个石屎砸到个人扁咗，好卵痛咁样先死，你都唔开心噶嘛？咁但系唔知啊，真系冇嘢讲。好，又到大家呢度啲高人发表。伟论嘅时间啦，咁你使唔使 break break 啊？屙个尿或者叫阿力过埋嚟， 咁啊，梗系叫过嚟啦。 咁我读咗现场先。 阿力系咪喺度听紧啊？系啊，快过嚟啊！ 其实想心事。 John Cup Nup Cup Round 只系一个死音响仔，恒煌港币38元，茶水货嘉宾 S 豪探长潜行后劫96小时好睇吗？睇完 自 从见到你俾人访问添 ，S H 八 U 好出奇， 太多坏新闻，习惯晒恶酷。探长好，各位好，恒煌因为太多呢啲负面新闻了。 太多，多一个都多，少一个都少啦，系咪？少一个都多啦，应该话。 恶酷，好似动物园啲动物唔会再去撞闸一样，但表情就只只都死狗咁。 哦，即系大家认咗名啦，系咪？即系只死狗都系认咗名。嗱，你见到 ，see， 一讲呢啲咧，大家就好有会回应啦，会有睇法啦。但你睇下上面。我讲音乐，我问你死未？喂，即系你又话自己，哎呀，边度识答爹啊？喂，音乐唔使识先答到爹噶嘛？喂，你其实你中意啲咩啦？追求紧啲咩啦？乜你对人哋玩嗰啲音乐或者咁嘅音乐会，你唔好奇嘅咩？完全，你不如做一条咸鱼啦！即系人真系冇音乐，系咪唔得咧？即系我就真系唔得嘅，即系屙紧屎我都要听歌嗰啲嚟嘅。咁但系即系大家讲下，即系音乐对你嚟讲。重要性是几多？即系如果有人，譬如极权政府突然间弹吉他系禁忌嚟嘅，即系回教国家咁，你会点？有乜反应啊？你 攞古筝弹， 弹吉他 交 pick up 啊？ 咁你视乎翻，你睇下你当吉他系一样什么东西啦。如果你当佢系你表达用音乐表达自己一样工具嘅，你唔俾我弹吉他，咪玩第二样乐器咯。 哦，即系吉他只一个工具啫。 即系睇翻个人，你系将呢一样嘢。摆喺你心目中嘅地位系摆喺边个位咯？你每样嘢，每个人心目中对每一件事物都有唔同嘅定义啊，或者摆位嘅。 好哲学性啊！嗱，咁你讲到呢度咧，嗱，你认为吉他系一个发表自己一个渠道、一个方法系咪？咁但系呢、這个先系最恐怖嘅一样嘢。其实而家今时今日独裁政府咧，佢其实做咁多嘢咧，无端端咧，竟然有一样嘢我系。赞成同埋赞扬习近平嘅，因为我20年前已经觉得咧清宫片系应该禁捻咗佢嘅，即系嗰清朝嗰啲宫女啊，即系皇帝啊嗰啲咧。第一有论述噶，我唔系为争而禁嘅，就系不停咁样宣传嘅一啲价值咧，就系嗰条友唔使审就可以判佢死刑嘅，依住自己嘅喜好就可以阉捻咗嗰条友嘅，即系奴才系该死嘅，天生就。咁奴才真係該死嘅，邊叫你做奴才啫？即係當你有機會選擇唔做奴才嘅時候，你都做奴才嗰啲真係該死嘅。咁同埋佢哋嗰個即係潛移默化底下咧，啲細路仔尤其是佢冇幻想過啊！假如有一啲極權要我做乜，我就必定要做；如果唔係就死咗。即係某程度睇得太多咧，佢會覺得喺現實壓迫你嗰啲人咧，因為佢有權力地合理化咗佢。即系而家香港啲人点解咁捻契弟咧？原因就系惯捻咗啊！真系咁，但系最近即系最恐怖就有个亲戚咧，就是、一个住喺加拿大、出世喺加拿大嘅细路仔，佢竟然中意大帅哥。你知咩叫大帅哥啊？ 几大啊？ 我谂读紧一二年班嗰啲细路咯，即系觉得大帅哥好好笑咁样。咁佢知唔知大帅系咩嚟嘅咧？喺一个无政府底下，一啲揸住把枪。压迫人民嗰啲咁嘅扑街土豪嚟噶嘛？喂，咁你又会阿哥大帅哥好好笑咁样？佢就嗰套剧就系编咗一个大帅，都唔系一个独裁者啊嘛，夹硬，但系佢随时都 B 咗嗰条友啊，枪毙啊咁样，咁佢哋觉得好好笑啊！哇，几多危险啊！谂下呢啲剧，但系竟然一个生存喺一个有民主自由社会嘅地方咧，都会中意呢啲角色嘅，即系我觉得个地球真系越嚟越弯啦，已经咁，所以咧。習近平咧，即系我系赞成佢，唔捻准拍呢啲清宫片嘅。咁但系你呢个纯粹有情绪嘅反射啫。咁我认为咧，一个极权唔应该禁止人拍任何嘢嘅。即系呢个就系真心嗰个说话。但系我又几咁心凉嘅，因为咧，即系大陆狂捻拍呢啲咁嘅清朝片咧，就不停咁样洗脑，令到嗰啲人咧，即系个价值观改变咗。其实香港已经系啦，即系你睇下睇无线，自细睇到大咧。嗰啲人咧，佢叩头咁，点解六叔要叩头嘅？即系生日同佢讲长命百岁都俾人屌嘅， 今年100岁啦，屌，即系你就去死呀咁样。屌，你皇帝嚟嘅咩？即系皇帝都唔应该咁样啦。即系香港就系大家认同咗呢个咁嘅即系封建嘅世界咯，我觉得。好弯啦， 不过你话清宫片可能大陆真系冇乜题材拍得又 O K， 唔准拍啊嘛， 系啊，所以咪不断清宫片 O K， 咪猛咁拍清宫片咯，即系可能都系因为原因，所以先至咁多清宫片出嚟。 咁清宫片都唔准拍，咁点咧？ 就睇下大家好唔好彩。 拍 propaganda 咯，即系讲个党啊，战狼啊咁嗰啲咯。你有冇睇帮衬过呢啲咁嘅媒体嘅？咩狼咧？咩流浪地球？ 睇过收费台。有播林超然之前嗰套乜鬼啊？海军 海龙 啊嗰套咩？林超然嗰套唔记得讲。 哦，即系都系讲啲解放军救地球嗰啲啊？ 唔系救地球嘅，话救啲人咁样咯。 哦，好唔好睇？其实拍摄几好，我谂唔差啩。 拍摄拍得好好嘅，即系佢真系好有嗰个质感，同埋真系似荷里活嗰啲嘢。 嗯， 但系都系嗰个啦。佢中间有一幕好搞笑嘅，就系话你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咧。你打呢個電話咧，就中國嘅軍隊會嚟救你，或者中國有咁嘅，佢成套係完咗，佢有嗰個字幕出嚟嘅。 即係叫你打呢個電話。 即係話呢個電話就話全世界嘅話咧，中國都會嚟救你噶。呢個係一個特別嘅專線。 哦，順便係宣傳呢個專線。 係啦，因為佢完咗又係對住個海南，又係咁敬禮嗰啲咁樣嚟噶嘛。 哦 okay、 即係都係即係擦鞋啦，中國嘅軍隊。 因為我記得林爾樂嗰次俾人夾咗喺，你知唔知林爾樂做牧師嗰個咧？ 哦。成日做咁多小之前嘅苏哥， 系啦，咁佢好似喺泰国啊，定航机五点，定系天气定唔知咩问题翻唔到嚟咧？我记得佢留咗个 Facebook 咧，佢话呢个都唔系海狼，即系嗰个咩海咩啊？唔系，即系有套戏啊，都唔系战狼咁样样嘅，咁样即系佢咧都搞笑喎，都佢就系话乜唔系咁噶咁样，佢话连佢点解中国领事馆唔嚟救佢咁样啊，都几好笑。咁所以即係其實嗰個都係戲嚟㗎啦，即係都唔係真事嚟㗎啦。 林超然嗰套係，佢話係根據真實事件，當然有到美化啦，即係嗰啲即係中國有勁啊，有雷達啦，有啲 咁有中國有雷達啦，蘇聯 咁 樣咪， 即係講得好似好勁咁啦。當然，咁我又覺得存疑嘅有啲嘢。 哦 ，OK， 咁林超然呢個字咁墮落㗎啦，即係明明有啲更加好嘅題材拍，就唔拍走去拍呢啲咁嘅宣傳片。 其實好多都翻大陸拍㗎啦， 咁啊呢樣嘢好難定義嘅，即係而家無端端有本土㗎嘛啲藝人。 因為出咗事。 唔知謝霆鋒係講緊廣東話喎，見到。有人 post 條片咩教人彈吉他呢？ 哦，17號叫人嗰、那個係咪係咪 啊， 係咪有係咪話有宣傳嗰、那個咩？ 佢喺個廚房度彈嘅。 好似係宣傳嗰、那個好似係。 係囉。咁我睇其實而家呢最主要嗰、那個你睇啲片嘅 content 都唔重要。喺留言先重要， 成日留言系重点啊嘛， 系咯。咁我觉得谢霆锋呢啲好心理收皮啦，学下你老豆几型先得噶，大佬。即系你即系契弟嚟嘅呢，真系都唔好讲佢。 攞攞啲咩吉他？ 你 Billy 都喺度啊！喂 ，Hello Billy。 Billy Chan 探长好，陈家峰，这是音乐定位，音乐表达与音乐融为一体，乐酷。战狼陈家峰，小朋友细小不要知道历史和人物，他把这角色与卡通角色看成一样。 哦，明白，即系讲紧。OK， 喂，你见到阿力叫嚟，拜拜 ，Milton 走啦， 拜拜。 喂，咁咧就陈家峰，咁我虽然咧，我知道你讲紧乜，你可能讲紧大帅哥啊咁嗰啲，咁但系希望咧，即系呢度成日有个问题咧。因为九吹廿四太似一班人吹水嘅关系咧，即系佢哋听个 live 嘅时候咧，佢就好似现场搭爹咁又我一齐讲咁，但系咧好多时咧，因为啲话题好飘忽嘅关系咧，你搭完爹之后我睇你咧，我可能 delay 咗啦，我讲完我先睇啦，咁我唔知道你讲紧边个题目嘅，咁好多时咧都 miss 咗我哋之间个沟通嘅，咁所以希望啊陈先生咧就如果你下次留言咧就留晒成句。即係前文後理咧，今次真係咁巧，我明白你講乜咯。咁啊，即係呢個成日上嚟玩嗰啲人就知啦，就知道成句講我先知道。因為啲人咧好正啊，即係係喎咁樣點係喎？喂，正啦，梗係正啦，你講就實啱咁樣。即係嗰啲，我都唔知講乜。咁我又唔中意勾搭人哋啊，係啦係啦，屌，即係我唔中意咁噶嘛。即係我想正經經咁樣有個溝通嘅。喂，咁咧即係講到呢度咧，我見到佢哋咧，好似調翻轉兩個極端啊。 唔讲音乐之外咧，你哋都有少死蟹咁。你有啲咩生活嘅睇唔同大家分享噶？究竟老鉴啊呢啲，即系你唔好嗱，譬如我唔知啊，我唔知道大家出街去倾偈、去餐厅食嘢咧，即系我啲都唔系好受欢迎嘅，成日问人啲啊，问到人咧。真的不是几好意思的，即可能我可能呢就跟他们不太熟，我跟阿乐最熟啦，因为小时候已经认识他了。其实我想知道呢、你们有没有看过 Stage Tube 的，即是之前 有 因为认识他。 不是 你 应该 没看过。是那你说刚才你之前说想说什么呢，即想说的时候我想知道你的 band 呢是不是报名来的？ 是啊。 哪个是啊，你的吉他手啊 ,Leo。 吉他手 Leo, 是。那你那时之前是不是看过其他的 band？ 是啊，其实以我所知其实那阵都很多人看的。 是那时很多的。其实没得呃的。因为举个例啊 ,Super Moment, 和捉捉毛这两队 band 呢、我们是没有宣传底下，还有我们以前最早你见不到我们是高清的嘛。我用自己 server 来 stream 嗰啲片嘅，咁、但系后来咧入不敷支，兼夹啲 server 费好贵咧，我将啲片全部搬晒去 YouTube。 哦， 咁咧， 哦，好似系， 系啦， 即系喺个网入边就可以有噶嘛。 系啦，咁搬咗 YouTube 之后咧，开始 count Super Moment 都有三四十万嘅点击嘅，我一毫子光嘅费都冇俾过。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嗰阵时候，哇，原来当年啦都几多人睇嘅，咁但系好极端嘅。有啲 band 咧，可能係有啲鬼佬嗰啲咧，去到舊年都係得兩位數。 我自己 kick 都會多過啦， 兩位數， 即係好奇怪喎。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香港人聽音樂嘅品味咧，都係停留喺 Beyond 咯，證明係。 都 係。即係冇話 Beyond 唔好啊，即係我唔中意咋，只不過係。咁咧，即係所以冇乜進步咯。咁即係調翻轉聽翻你哋而家音樂咧。即係其實一個另外一個體驗嚟，一個體驗嚟 嘅。我覺得係嘅，即係因為其實可能係唔需要一真係好大班人睇到嘅，其實可能係一小部分嘅人係因為即係佢咁啱撳到啦，跟住佢其實就係咁樣啟發咗佢某啲嘢，跟住佢就可能係立志要玩音樂，或者見到個吉他手好型，跟住我就要彈吉他咁樣。 即係你都識呢啲咁嘅後輩嘅。 係係，其實我。即係譬如呢場 show 咁，其實都係有少少咁嘅想做呢啲嘢，因為真係真係少一來係，即係我哋呢個類型嘅，即係又係本地樂隊係真係少，所以如果可以做到係即係有一兩個人睇到呢場 show， 然後可能啟發到佢啊，原來呢啲音樂都幾好聽，咁我試下搞一下先。 OK， 咁其實就係一路咁樣傳咗落去。係 嗱，最後落咁樣講咧。各位網友咧，即係你唔中意，你仲係中意睇設計業冇所謂，都希望 咁啊勁嗰啲， 都希望唔係都希望你，都希望你即係會叫你啲後輩啦，譬如細侄啦，嗱，其實好均真嘅。我有個朋友佢個仔話爸爸好想學吉他咁樣，咁咧就叫我介紹嗰個吉他手俾佢，咁我俾佢揀嘅，嗱有啲係彈 Beyond 嘅。有啲咧就好有型紋曬身嘅 hardcore 嘅，有啲咧就玩 fusion jazz 好有品味嘅咁樣。我話得啦 ，fusion jazz 啦咁樣。咁我介紹一個咁嘅師傅俾佢咧，哇！嗰條僆仔學咗兩個月都冇啊！我聽到佢喺網上面自己彈或者自己唱咧，即係就係因為佢有個渠道咧，有機會 hit 中佢嘅品味咧。喂，我覺得佢同佢啲同學喺度玩緊 classical 啊，同埋彈緊嗰啲聖詩啊，就已經好唔同啦，即係。老豆老母都有面啊，所以咧，你谂下你细路，你细路咧，即系又要知道点样可以分辨出一啲啱自己品味嘅音乐咧，即系一定要嚟呢个 show 咯，即系好似好 hard sell 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你冇乜理由，即系几嚿水啫嘛，即系去抗拒一啲你唔识嘅音乐咯。我都成日都讲啦，音乐真系冇识唔识噶，即系你指意人哋去介绍、去推介，譬如电视。夏韶星咁样，哇！就以为夏韶星就系一个夏韶星嘅音乐，话譬如你睇试音碟就系试音碟就系试音碟嘅歌咁样，但其实嗰啲只不过一个销售嘅伎俩嚟啫嘛。咁但系你如果唔识音乐嚟计， 你咪試下聽嗰啲唔識嘅音樂嚟，從中發掘下自己嗰個品味啊，或者你自己個喜好都唔定嘅。你有咩搖滾名？ 搖滾大俠啊，之前嗰個。 哦，同埋咩大審啊？大審判啊？ 大審判、 啊。哦，係咯，即係你睇嗰啲都好㗎，有 Joey 聽啊，有嗰、那個收唔收得你知唔知？你有冇睇？ 有公室良。 有 Joey 聽啦，公室良啦，吳國敬啊。 冇吳國敬，冇冇。冇冇 阿 Pell 啦。 夏條星。 夏條星啊 ，Pell 都有㗎嘛？係咪？ 有冇？ 炮哥。 嗯、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系啦，即系总之嗰啲人咧都好中意上 TVB 嘅，咁啊咪就系变咗一种即系好似诶高级嘅菜街少少嘅一个 show。我朋友睇完就系屌大老尾， 吓佢竟然去睇啊！ 我有朋友睇啊，佢话本来呢啲人都好有型噶嘛，即系太极嘅时候好有型嘅，诶公石良好有型噶嘛，喂大佬又打记者又成。啊，即系 rock star 嚟噶嘛？譬如啊，夏兆星又有见钱开眼嘅啫，即系帮民建联出 show 都出嘅。咁即系呢啲就系、是、即系堕落咯，我觉得即系喺品味上，即系我都好睇嘅，即系技术上我都好欣赏嘅，即系我细个嘅偶像嚟噶嘛，呢都系。咁但系即系点解我会有咁嘅评价咧？因为我个朋友睇完之后咧，佢觉得啲捞味好浓啊。 但系佢本身聽開歌嘅都有， 佢都係聽開歌嘅。 哦，咁一定啦。 撈尾龍嘅原因咧，就係、是、個個上到去就講埋啲嘢咧，好似阿李隆基咁啊，即係個感覺咧，好似去咗 唱大丈夫。 唔係，係誒，係咪大丈夫啊？ 係佢係佢唱啊 嘛。唔係，嗰、那個叫炮子彈，即係總之，李隆基同李隆兒嗰啲咧。即係其實我冇呢個 comment 之前咧，我都有我都想睇嘅其實，因為嗰啲全部都係我兒時偶像嚟嘅。咁、嗯、但係佢話好似八十年代啲走廊咁咧，即係 A 又狂讚 B， B 又狂讚 C 啊，講埋啲爛 gag 啊咁樣，即係個感覺就好似賣唱咁樣咯。哇！我心諗好彩冇買飛啫，屌！即係增咗就無謂啦，係咪先？咁人哋講緊俾我聽已經隔咗層咧、嗯，我都仲有啲幻想啊，繼續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唔係話我唔係高清嘅，即係只不過。我心目中嘅嘅 band hero 啦，同或者 superstar 或者 rock star 唔係咁咯 ，rock star 要有啲反叛先得噶嘛。咁反而啊下啊呢、這個公石良啊最冇乜負面啦，即係啲人冇乜講佢咯。可能人哋即係可能唔係好識廣東話，定係唔知咩。 我縮埋打鼓算啦，馬達都有唱歌應該。 有唱歌㗎，係 喎。 係啊， 你作幾好。 其實公石良我真係好欣賞㗎，喂就彈得唱就麻麻地，但係都叫有 style，、嗯、都好聽。又溝啲女又幾好身材咁樣咧，係 咁咩？ 係咪啊？ 唔知喎。 喂，我哋 break break 先，我祝阿力麗，咁你如果去洗手間啊，咁啊可以 break 下，或者咧我出咗去洗手間，你哋可以自己個牆交俾你得唔得先？试下咯，吹水啫，咁点都要屙尿噶嘛，系咪先？喂，咁啊揾下力嚟， 好啊， 你交个场俾你先。 但系过去晒屙尿啊！ 呼吸法， 呼吸法，即系 睇嚟睇嚟，即系大家。 不如呢、這個，不如呢个镜头对住呢个先。 依家咪睇紧呢个。 下低后边嗰、那个，依家佢着碌啦，都冇咁留意啦。 呢、這个，应该系呢个。 迟几秒嘅系啊，呢、這个先系啊。嗰、那個 screen 哦，依家有啲 delay 啊，有啊，起碼有十幾秒。 你都閃埋，夠膽佢哋。 哇！哇！佢哋咁無良，閃曬都得嘅喂。喂，睇下啲人走咗未先？雖然你哋閃咗。喂，我哋开始咗几耐啊？我哋好似10:03开始嘅，而家几点啊？而家12:00，我话10:03，哦，即系差唔多10:03、11:03、12:03，哦，就两个钟都未搞。我平时一条友都可以出到3个钟，有时。喂，咁啊，大家有啲乜嘢？留言可以继续吹，如果唔系我都走噶啦，因为我要赶车，因为呢度系户外嚟嘅。咁啊，力咧就有个 production meeting 就进行紧，咁所以就唔得闲嚟同我吹。咁啊，大家有咩话题想讲啊？时事我又都知少少嘅，因为而家都有时而家睇文咧，真系睇唔到落去嘅，睇到一半咧就 quit 翻出嚟，会 Eric 翻嚟。 Derek Lee， 探长，各位好。 嗱，复翻头先大家嗰啲留言先，即系有啲睇下有冇值得可以抡下嘅先，好似冇乜喎。今次大家发表比较少，系咪我讲得太多嘢咧？喂，头先阿乐坐埋先，你不过你要赶车，你随时，因为這裡呢度咧。新蒲江咧好麻烦嘅搭车， 系 即系荒岛咁嘅。咁咧即系头先阿讲笑啫，因为我讲紧即系你话好似好希望成全到落去，更加多人即系因为咁样而玩音乐咧。咁但系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咧，玩音乐系代表啲咩咧？ 就系 好奢侈啊！因为嗰啲叫个仔去学吉他嗰啲朋友咧，佢哋有时某程度觉得咧，即系有啲自己都中意音乐嘅咧，就觉得因为我年轻嘅时候咧，就挂住去搵嘢做，即系赚钱 ，miss 咗好多音乐上面嘅兴趣啊。咁但系其实自己好中意嘅，咁咧就寄情落个仔度。喂，你玩多啲啊！我想你玩啊！即系人生仔都系因为咁样嘅啫。即系咁，但系。似乎我哋即係尤其是我哋以前 stage two 識嗰啲人咧，好似大家都係調翻轉，因為屋企唔係咁贊成你去做呢樣嘢。咁你哋係咪咁嘅咧？細個定係你都係嗰班細個阿媽已經叫你學十幾樣嘢嗰啲？ 我又冇喎，即係佢又冇話反對，又冇贊成， 係 係咯，所以都即係自己中意咁就可以做咯。係咁都係。 喂，咁你有冇正職㗎？而家？即係音樂以外，即係我音樂唔係都係正職，咁但係音樂係唔係正職咧？ 都要譬如教下琴啊嗰啲嗰啲都有。 即係其實嗱，某程度， 即係雖然都關音樂事，但係就係咯。即係如果淨係譬如寫歌啊嗰啲，就應該冇乜可能。 即係維唔到皮，因為收到入嘅錢都生存唔到，好耐先有錢㗎，仲要 係 即係除非你搏住落嘅啫。咁所以咧。我 cash 嗰個年會咧，你唔去啊嘛， 我 都撞唔到你。 係啊，咁啱冇去。 嗱 ，cash 係咩咧？即係同有啲唔識嘅人講。 真係 cash 咯。cash 咧就係作曲及填詞家協會。咁做 retail 嘅朋友咧，就聽到又屌曬老尾，有爭嘅。 難入去。 唔難入。咁咧即係聽到係爭嘅，因為咧成日都有啲神秘人喺度敲詐嘅。 係啊。 佢認為敲詐嘅，但我又問你一句啦。喂，假若你嘅铺头你唔听歌，对你嚟讲有冇影响先？如果你唔播歌，又影响唔到你啲生意，又唔能够令到你个伙计翻得开心心嘅话，咁呢啲系咪 value 嚟噶，大佬？呢啲都系 value 嚟噶嘛？你攞咗人哋歌嚟播，你又唔俾钱，咁你点解会觉得嗰啲人嚟敲诈你咧？如果你觉得敲诈你，你咪唔好播咯，咪唔好播歌咯。咁你觉得冇影响，咪唔好播咯。即系我觉得好公平嘅交易嚟嘅。咁呢樣嘢咧就係講客嘅，因為好多人都屌咁啊，唔係咁講啦，播下你歌啫嘛，咩你唔播都有人攤你歌啦，即係有啲人咁打橫嚟講噶嘛。咁我咧就用一個 cash 收你錢嗰個理念 嚟，cash 我抽唔到錢噶啦， 嚟講一鑊啫咁樣。咁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咧，即係一個會咧能夠代表到其他唔同音樂人 去攞翻啲應得嘅酬勞咧，我覺得天經地義嘅。咁所以你覺得佢敲詐你，你就唔好俾，但你又唔好播咯。OK， 咁咧就係嗰個會咧就係負責統籌呢啲錢噶嘛。嗰啲錢係嚟自咩嘅咧？咁電視台播嘢冇得走噶嘛，你俾人記錄曬 log 噶嘛。咁啊局處咧就要誒俾錢啦。咁同埋香港咧喺1970几年開始咧，即係因為有兩個退休嘅律師咧。就覺得全世界都有呢啲咁嘅機構，香港有乜理由冇咧？因為佢哋 hang out 嗰啲朋友咧，好多都係嚟自錄音室啊，即係創作界嘅。咁佢哋即係以前咧，香港嘅中產精英咧，就會諗一啲，即係自己喺飲完紅酒之餘，都會傾一啲咧，即係比較相對上社會公義嘅嘢嘅，先進嘅。哇！但係今時今日咧，你有呢個權咧，你係除咗到盡啊，即係用曬所有嘅權力嚟呃錢嘅。咁有咩能力可以维持到呢、這个我哋认为一个相对好嘅香港呢？都系靠自己嘅啫，因为而家政府系完全冇呢个意志呢去辅助或者帮大家手嘅。咁如果大家好自愿地变成大另一个城市呢，就大家继续冷漠啦。即系你冷漠呢，就会帮到共产党呢，就令到香港成为其中一个城市。大家已经再冇一个清高嘅感觉，更加唔好扮高清添。咁所以咧，我覺得 cash 當時係咁樣形成啦。咁於是乎咧，佢咧每年咧就攞 cash 喺版税嘅收入嘅曾經啊，好似單位數嘅 percentage 咧，就要嚟做佢嘅行政嘅費用嘅。即係例如有個 office 啦，有一班人喺度計算嗰啲版税啦，有神秘人走去 check 啲人有冇俾錢啦，甚至乎去電視台嗰度攞啲 log sheet。就或者要去合作啦咁样，咁嚟计啲版税出嚟，咁嗰啲作曲嘅人咧，媒体用过咧，就真系要俾翻钱佢哋去能够有个鼓，唔系鼓励添啊，系应得嘅其实，因为你用咗嗰只歌嚟做商业嘅用途，你冇音乐你都能够有收视嘅话，你咪唔好用咯。正正就系你因为有音乐你先能够有收视啊嘛，咁呢个好正常不过嘅，唔知点解当嗰、那个要到你袋度攞錢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香港人好得意嘅，就將一個阿媽嘅女人嘅道理咧，就完全扭翻轉咧，就話人哋敲詐嘅。你有冇呢個感覺啊？我識啲人做 retail 都係咁講。 我覺得就唔知如果袋翻佢入去又可能其實即係如果環境係即係譬如。音樂創作人嘅佢本身嘅環境係好啲，佢反而就可能唔需要咁介懷呢啲咯。但係而家個現實情況係唔係一個好好嘅環境咯，即係所以就先至會導致即係反而就會即係呢啲嘢就會好介懷咯。即係如果譬如我係一個， 即係你思話，如果呢啲都收唔到嘅話，就冇收入啦。 係啊， 咁其實唔係喎，我講緊係一個公義嘅問題喎。 係 啊，你就算你係百萬富翁，你作咗首歌家傳户曉嘅，你都應該收翻嗰20000嘅嘛，係咪？ 都啱。 係咯，即係我意思就係咁樣啫。咁但係我覺得多數我哋嘅同伴咧，都係搬龍門咯，即係成日都係自己有著數嘅咧，就繼續捍衞自己冇著數嘅咧。就唔理，甚至乎調翻轉嚟講嘅，即係覺得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咯。即係我哋殖民地嘅最難聽嘅殖民地嘅人係咩啊？叫咩啊？港英餘孽啦，又或者係啲大陸嗰啲粉青成日話香港人係咩話？即係唔記得。即係總之，我用呢個角度，我覺得俾人殖民咧，對一啲民族主義者嚟講咧，係一個侮辱嚟嘅。但我咧，我切身處地，我係俾人殖民，我出世已經係殖民咗。我覺得好彩有人殖民啫，如果唔係，點解咪同一啲戰亂國家冇分別嘅時候？咁你覺得你係咪多謝你殖民主咧？應該，我覺得英國人喺我出世之後，佢冇刻意咁侮辱到我哋香港人。不單止係咁啊，佢用帶好多一啲西方嘅民主、相對自由、有法律、有法治嘅機器喺香港運行嘅時候。我哋得以一个心理好平衡地，我哋做几多少，或者我哋靠勤力少少，又或者个法治保障到一啲弱势，我觉得我哋得到嘅呢啲啊嘛。点解有啲人仲喺度讲紧咧殖民系好可耻嘅咧？尤其是有啲咧60年代已经有机会读大学嗰啲咧，即系以前好难读到大学噶嘛，甚至乎60年代之前都冇大学添。 咁啊，唔系冇大学，即系唔普及嘅。喂，咁你仲走去反殖咧？我觉得真系好笑料咯，呢啲真系，我唔知点解嘅，即系啱唔啱你自己判断啦。我讲得未必啱你听嘅，咁但系就系觉得，即系以前可能你哋唔觉，但系到今日咧，殖民者走咗之后咧，就留翻俾一啲独裁者咧。喂，我问你死未？啲石屎咁都可以起到喺起楼啊，起地铁噶。喂，你唔识分辨嘅咩？唔通即系当然，我啲听众佢梗系识啦，个个都好醒目噶嘛。即系我讲紧你啲朋友啊，或者即系主流嗰个社会，即系有啲咁嘅情况咯。我觉得玩音乐亦都系同一个，即系同一条船嚟嘅，并唔系你玩咗乜鸠都唔理咧，就可以唔理嗰啲嘢。你谂下，回归之后，独立音乐唯一一个。可以表演的场地就 Hidden Agenda， 不是唯一，即、就是一个好有一些新的加入的朋友去玩音乐去创作，就是 Hidden Agenda 那类 Live House。 你看政府的打压呢，我不知道因为他的名字，因为他的成员是社运人士，又说不知道什么事，连这些都即是用尽方法呢，又说消防又这样那样，又派50个警察上去扫场。喂，这些行为无非就是想你灭绝了声音嘛，即是刚才好位吉他手，所以我唔记得名嘅，你唔记得咗佢啊？对唔住啊，唔记得佢名。佢头先讲一样嘢，我觉得好精警嘅，就系话咧，我弹吉他就系想表达啫嘛。其实变相佢唔系打压紧你玩音乐啊，佢喺度打压紧我哋去表达一样嘢啊嘛。但好多人就觉得，诶、哎，抵你死啊！又非法，你系犯法啊嘛！你喺嗰个冇表演牌，又冇。问题不是这些，没表演牌你用这个去钉个契啊，各样都啱的。但是问题你一个没表演牌的单位，你使不使用50个警察走上去轰人先？即问题就是什么都可以见到的。那我想问一下，即曾经雨伞运动社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即其中一份子出来？ 但是没有啦，不做这些事，非法事不做的。 非法没非法行过了。 行过一定行过的旺角。不做的这些事不做的。 是即刻咬底。你放心啦，即是你不用戴头盔啦。因为呢我这个有几多人看啊这个节目。又讲节目又被人插后腿啦。即是这个 live 有几多人看呢？有得几十人睇嘅，哇！真系一讲音乐就毒药嚟嘅，平时都有百零人嘅。 继续讲音乐啦，咁啊， 系咯，咁咧，所以咧，即系不足为患嘅。你知唔知一个打压言论或者反对民主自由嘅金主咧，佢都系要嘥啲钱嘥得着噶嘛？你嗰个台有几百人睇咧，或唔系几千人睇咧，开始佢先会分少分定，佢走去搞噶嘛？佢搞我呢啲咧，顶笼都系有几个 haters 咧走嚟。unlike 咁样咧，其实完全不足为患嘅，所以呢度系可以话保持到言论自由一个平台。悲剧嚟， 一定行过，有行过，有铜锣湾一定有行，尖沙咀嗰啲有 嘅。系喂，咁咧即系今日而家八点几咧、我哋又唔想讲翻嗰啲旧嘢啦，即系音乐上或者你哋个音乐会咧都充分讲，但系我反而想听翻咧谭峰再说咧，我真系唔系好了解。 其实佢对 band 唔系叫谭峰在说，谭峰在说系间餐厅嚟 嘅。哦，系咩？ 系啊。 咁JS 系咩啊？ 颓废，保守精神。 JS 颓废系啊，颓废。 咁不如你讲下佢哋嗰个，即系佢哋唔喺度。 系。 不如你讲下佢哋嗰个理念啊。 都系我唔知佢哋点定义自己。 坐埋啲啊，佢而家少人啫。 但是就他哋就即係人哋定義佢就係一啲math rock 嘅嘅類型，即係數字搖滾，即係即係可能比較多譬如節奏上嘅變化，咁所以佢哋係有兩套鼓嘅，咁同埋有兩支吉他咁樣，咁佢哋係即係我聽佢哋講嘅，即係想做一啲譬如係對話嘅形式，即係對答形式，即係以前就可能有啲。Blues 嘅 call and response， 咁佢就可能嚟攞咗嗰個元素咧， 就擺喺個 beat 嗰度， 係啊，新嘅嘢咁樣咯，係咁係咯，所以其實都係又係做一啲好唔同嘅嘢，即係所以我覺得都幾代表到香港，即係如果你要揾一啲真係好有特色又好唔同嘅嘢嘅，就係佢哋 係唔係 math rock？ 我聽就聽過呢個 Tool 啦。即係最有代表性啦， 就係你嗰個好似， 係嘛？ 即係你嗰個。 蘇歐嘅 超級市場，超級市場係咪 Tool 係咪 Metro？ 超級 大陸嘅 band 啊， 咦，我唔 系呢个要听下先知 道。O K， 同埋咩宇宙便利店啊？算唔算 呢、這个好似听过？ 算唔算系都系嗰类啦？咁但系我谭峰更加唔同嘅，同佢哋比较，因为佢两套股啦。咁两套股咧，通常都系嗰啲 fusion 嘅 jazz band 先会有嘅啫，以前。但系咧呢类 math rock 咧，我真系好期待睇嘅。即系其实我都系一个接受阶段，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如果你能够做多个海绵咁样咧，你好幸福噶。即是你冇一个先切的、我只是喜欢听 melody 的、我只是喜欢听呼天抢地的，不紧要你继续听陈奂仁那些啦、即是那些全部都是很 melodic 的东西、但是 melodic 的音乐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嘛，即例如 math rock、即是这些相对是比这个 post rock 更加新的东西的、所以是咯，即是你当试一下咯，即是我最喜欢睇啲未睇影評嘅戲，即係因為影評某程度佢有情緒化，會誤導咗你一啲觀感噶嘛。咁我聽音樂都一樣嘅。咁我頭先講嗰啲咩偷啊、咩宇宙便利店嗰啲，你最好唔好理啦。咁你即係重新，即係去感受下一個好唔同嘅音樂會咯。因為呢個音樂會係有啲棘手嘅，因為個市場上都要定位嘅。你定位係嗱，正如。我聽第一次接觸你嘅音樂會，啲人同我講post rock， 咁我聽你講又唔係喎，譚峰係咪 post rock 嘅？咁究竟係乜呢？咁其實 我哋都有諗過呢樣嘢， 係嘛？ 喂、其實 post rock 係比較闊噶嘛，佢叫得 post rock 就因為 其實有另一個定義， 即係搖滾之後。 后摇滚， 即系后摇滚，你之后点做咧？或者啲嘢系点样去 present？ 咁你定义系咩？我想听 啊，就系咁啊，即系其实系，即系可以你 唔同嘅形式咯， 即系可能佢成日定义就系佢系啲乜嘢，咁就系可以反翻转头就系、佢唔系啲乜嘢咧。 喂，其实你呢啲就真系毒药嚟喎，大佬，即系讲完咧冇讲，好多人认为，好多人认为 你好闪啊！ 嗱、即系例如我嗰阵时好兴 LMF 啊。嗰啲Mastermind 都係嘅，我訪問過佢嘅。咁咧，佢哋咧好得好鬼識 marketing 嘅、因為佢哋容易咧，即係為咗啲觀眾而作一啲嘢出嚟咧、就例如話咩叫做hip hop 嘅精神啦、咁樣。其實個內容真係空泛到咧 ，hip hop 嘅係咩精神咧？你認為？據我睇一套電視劇，真人真事改編。一定要推介，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就是 Netflix 可以看到的叫做 The Get Down。它就是讲hip hop 的起源，直接是。Hip hop 为什么会有一些 crew 去一起抢、一起跳，为什么有 graffiti， 为什么有竹碟这些。其实我访问过香港 hip hop 那些一样东西都讲不到，只是讲哇精神啊团结，不是这些东西的。以嗰套劇，即相對係巨細無遺，而亦都有啲真人 hip hop 嗰啲龍頭係訪問 making of 訪問過，完全唔係香港人講 hip hop 嗰啲精神嚟嘅。 但係會唔會佢哋知道講呢啲係唔會有人中意聽，所以都係不如講一個精神就算咧？ 但係啊，嗰套劇仲淺白啊，講得、 即比啲更加淺白。 比佢哋嗰啲懶係深奧嗰啲咧，咩 hip hop 嘅精神嗰啲咧，咁但係其實只不過。佢一班窮人，因為有一次紐約36小時大停電，喺1979年嘅時候，嗰啲黑人窮到窿咧，見到咁樣仲唔去搶啊？搶曬啲喇叭、唱盤翻嚟，望鬥望播歌，唔好玩冇嘢玩。咁咧，其中一個龍頭咧，就叫阿媽同佢車塊布咧，就嚟捽住一碟咧，有咩辦法撳住一碟個唱盤仲轉緊㗎？咁樣阿媽就揾咗個毛布咧，就俾佢車一塊箭，咁由咁樣開始可以玩兩個唱盤啦。咁佢哋嗰種所謂嘅精神咧，就係、每分曬山頭，我代表我呢班人，我自己嘅音樂，我嘅 graffiti， 我嘅 style， 咁樣分個山頭，咁大家去 battle， 透過 battle 咧，大家優勝劣敗，甚至乎攞個光彩同埋面貌，套戲就講呢啲嘢。咁我就聽唔到啲咩佢哋所講。嗰啲精神咯，即系夹硬将一啲原本好简单嘅嘢咧，讲到哇，大家好煽情咁样咧，即系我觉得，咁你认为讲到好煽情就有 market 咩？ 唔系，因为佢可能觉得你讲个咁样，佢会觉得啊，你好识嘢，你好识得去 present 嗰件事系点样？因为你香港好奇怪嘅，所有可能做啲表演艺术啊，任何嘢咧，佢都觉得嗰个系自己一个好专门、好劲嘅嘢嚟。 煞有介事， 系啦，即系唔会话俾你听话，诶、其实个个都做到噶，大家试都得噶啦，只我都只不过其中一份子啊、 大部分嘅所有人都唔係咯。 但係你有冇問諗呢個問題係唔關嗰啲 musician 嘅事啊？ 或者未必 嘅，群眾嘅事啊嘛，其實係。 可能香港相信都係相信精英咯。 嗯。 即係都係相信一啲帶頭嘅人。 嗯。 或者俾人 lead 住，或者。诶，人人都唔做，依但系得你做，咁一定你好劲，你先做到啦，咁、样咯。 同埋有冇留意咧 ？band 一定系用劲嚟形容嘅咧，主流媒体。你哋 band 咁啊劲先？ 梗唔好话劲啦，劲系好渣嘅形容嚟 嘅。哇！你知咩？你知咩？我即系我一路都系耻笑紧咧，乜捻都要劲 band。咁我想听啲，系啦，我想听啲唔劲嘅 band 都唔得噶，大佬。 有小心心 先至有啊！睇报纸啊，见到劲 band、rubber band 啊。又唔知咩演唱会啊！我相信 Rubber Band 都唔想俾你咁形容，我系劲 band 啊！喂，大佬呢啲八十年代嘅词汇，屌你仲用紧？喂，个价值嘅问题啊，问题即系价值观啊！乜 band 我就要劲我先至觉得好听嘅咩？ 因为可能我觉得咧，可能 戇鳩噶大佬。 我谂谂嗰句嘢，或者可能去控制嗰个 marketing 嘅人，本身都唔系真系好熟音乐嘅人。 嗯。 佢都唔知道面向啲咩观众、或者佢根本都唔知道有咩人去听或者点样、即系譬如可能你话之前嗰啲老 at 嗰啲 TVB 嗰啲咧，其实根本佢可能 佢仲系垄断紧呢个 即 系 其实 话语权， 佢系工业上系嗰个年代，但问题系佢冇获知到而家年青人中意啲咩，或者而家新 update 啲乜嘢呢啲情况咯。 系你靓女都会变成索女啊！而家仲系讲劲 band， 哇大佬，所有索女都唔系， 索女都老土啊！有时唔使讲噶，即系。有即系你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我啲 friend 中意人妖添，咁样咁未必一定系女嘅，中意索正嘅正啦。 个人取向， 即系我觉得就系咧，音乐都系个人取向啦。当然，咁但系咧嗰啲即系其实好似头先嗰位朋友咁，佢乜鸠都唔理咧。即系你传媒做咩我唔理，我就自己玩。我最幸福就系呢种人， 好纯粹咯、 即系好幸福嘅，即系你就可以绝缘到咧。但系我咧呢啲攞嚟戰咧，即係隻耳仔咧咩都聽，好似嗰度 Dead Devil 咁咧，即係成日都聽到好多嘢都好上心嘅，即係所以我個人好癌殘嘅，即係一定係人緣要帶水晶都唔能夠更加好嘅，即係 你帶再盔甲不得嘅，可能聖衣咁咯。 即係所以咧，即係但我就好 enjoy 啊嘛，問題係。 即系性情 咧，平衡到 OK 嘅。 係咪因為我好擔心咧，即係太過扭曲自己咧，會有？郁抑郁啊，精神病啊，呢啲即系为咗我自己令，即系因为我好容易会咁样，即系我曾经跌咗入深渊咧，即系发觉人都帮唔到你，即系有啲好关心你嘅人咧，都系话诶睇开啲啦，诶世界诶世事啊，并唔系咁嘅，屌啱啱女人讲得埋呢样嘢咧，即系我其实都几嬲嘅，喂你咁冇诚意，不如出少句声啦，咁样，即系当然我都多谢佢关心嘅，但问题系人哋未必知道点样关心你， 用错方法， 同埋你又唔系我仔，你我即系我已经好好噶啦，好善意咁样对你，但反而我发觉有啲对我好好嘅朋友咧，佢真系唔使讲嘢， 真系在心中， 即系有啲嘢咧，佢行为上在心中，你系 feel 到。啊，究竟喂佢真系对你好好，即系费事重复啦，因为我亦都讲过晒嘅呢啲嘢。咁即系当然你喺 Facebook 嗰度咧，每年先生日先讲一句咧，即系我都唔抗拒嘅，但我就唔会做咯。即系觉得我对一个人好，我想起佢，我无端端喂同佢讲两句啊，喂出嚟饮嘢咁样，即系我唔系要人都学我咁，但人都可以系咁噶嘛。问题系即系唔系一定要生日喂。突咗出嚟喎，喂呢、這個人生日喎，喂，即係覺得好行啊！我仲覺得仲衰過咧，喂轉彎又落，喂我俾埋，屌！ 唔係即係嗰個好似你嗰啲你保險嗰啲，佢生日會送張卡俾你咁樣啫嘛，其實冇乜特別意思。 佢哋有意思嘅，張卡係自己俾錢嘅。 哦，即係咁樣啫，咁但係你 Facebook 唔使得更加廉價咯，第 一 次啫。 即係廉價到一個點咧，我覺得廉價就還廉價，但係廉價即係我收唔收都唔係好 care 咯，調翻轉。即係因為你撳唔撳都唔 care 嘅，即係順便撳嘅啫。即係所以我覺得，有時啲嘢唔使方便到咁啩。即係但係好衰嘅而家，因為我有鋪人咧，譬如我今日去西環嘅做嘢嘅，剩翻嘅時間我揾翻一個住喺西環嘅朋友探佢嘅。我發覺以前係 work 嘅，即係唔係 work， 即係以前係人人都好應約嘅。以前好似唔使排 schedule 嘅，我覺得。顺手你去到探佢大家开心，我饮完杯奶茶走，真系咩都冇发生，大家开心，即系证明我记住你，你证明你仲有人记得你咁样，就咁简单。但系今时今日咧，好似要排期咁嘅， 即係好似要我、哦、喂你唔早啲出聲，屌你三日前揾我都喂，但你又真係冇嘢做喎，佢就唔應約㗎喇。我開頭以為啊，我認識親啲 friend 都咁忙咩咁，然後發覺真相唔係，佢以為你做咗保險，因为你做咗传销或者 3M 就清洁你屋企嗰啲咧， 会唔会打踢一个就我真系唔系传销，亦都唔系邪教嗰啲咁样。 所以咧，即系我 讲咗先啦。 所以呢样嘢我真系好失望。你越话唔系，咪越以为你系咯？边个？ 哦，咁 边个系边个热狗？佢话自己系热狗嘅啫，唔会噶嘛？唔通我话俾人听，我好赞成啊？ 哦，唔系喎， 阿国师又唔通唔肯咁讲噶嘛？ 热狗嗰啲唔系着件 T 出嚟嘅咩？会？ 而家就唔会啊嘛，即系讲紧嗰阵时梗系会啦。你而家话屌你热狗嚟嘅，戆鸠嘅。哦，屌我唔系热狗嚟噶，而家即刻讲唔系咁啲人 做 TVB 咁啊，你 系啊，exactly 啊，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咧，即系我去到今时今日咧，人到咁嘅年纪咧，即系睇化咗咧，反而我觉得真系好多嘢都要随缘嘅。咁虽然我咁样 hard sell 人哋个 show 咧，但系我觉得即系真心，即系觉得咧，喂，你嘥几嚿水，有啲 experience， 即系你同人讲都讲一个月啦，佢真系从来冇人搞过场咁嘅 show 噶嘛，真系。咁样咯，好过你走去睇 Jimmy 咪啊！有啲人嗱，你唔好怪我成日讲啲老嘢啊，因为我的确咧好多 live 嘅听众咧，即系嘅网友咧系嗰个年纪嘅，即系我好欢迎佢，因为咧你借过呢个窗口咧就了解，即系一条桥咧就讲翻啲相对贴地啲嘅嘢，因为唔系人人尤其是老嘢啊，有机会接触到一啲比较贴地嘅资讯噶嘛。咁所以我都被逼咧，即系虽然我都系老嘢、嗯，但系我生活并唔系老嘢嘅生活。我希望咧，即系透过一条桥梁咧，将另外一啲嘢带俾你咧。咁我觉得大家有咁嘅机会好开心嘅，即系人互相了解得多咧，即系个摩擦同埋个误解自然少好多。即系我正如你所讲，好似有个责任咁样。 嗯、 即系我三寸不烂之舌，除咗叫人哋唔好弹吉他之外咧，我都仲有个功能咧，希望即系。由 day one 有 stage two 至到而家都冇改变过咯，只不过能力上面改变咗啫，即系冇能力，好似嗰阵时义无反顾拎几十万出嚟搞咁嘅嘢，嗱、嗯、埋单先知啊，真系大镬。 嗯，但其实 stage two 真系改变咗，即系启发咗大班人。 你认为有冇改变到咧？事实上， 现 实 上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系咁都好啦，即系透过你哋好过自己讲。 嗯， 自己讲即系自吹自擂啊。尤其是我见到啲。靓 king 嗰后生咧，即系佢话因为咁样玩音乐，我觉得真系好感动啊！有啲嘢真系，好 touching 嘅 moment 嚟嘅嗰啲系。 咪呢样嘢咪就系好似阿乐咁讲咯，即系可能你做咗呢嚿嘢，可能嗰件嘢唔会即时浮现到，或者可能真系咁啱咁，都原来香港有人咁做嘅。 系。 其实以前好多 band 都系咁噶，譬如你卖 Buddy Valentine 当时都唔系好红， 嗯， 都系一个潮之后，可能成十几廿年之后先至。嗯再 hit 翻啫嘛，啲、 okay, 嘢即系俾人睇懵咯，你可以话系咯。 咁、嗯、你有冇印象咧？喺2012年、2013年，突然间好多 live tour 啊， 系啊， 嗯， 弹晒出嚟，你有冇帮衬过？即系有冇报过名 ？Live tour 即系好多类似嘅嘢，例如呼吸啊咁嗰啲咧。 哦， 哦，即系你话去嗰度 玩 过， 玩 live, 有呼吸，有呼吸， 嗰啲又冇， 呼吸有。 但系点解 last 唔到咁耐咧？你觉得？ 因为好多时可能我觉得嗰阵时冇呢啲咁嘅 cafe 啊，或者啲咁嘅餐厅啊嘛。咁可能啲人都系始终音乐咧，香港系大部分系娱乐性为先嘅。 嗯。 即系可能佢哎，我唔听嗰啲，又唔听嗰啲，咁我哎听下小清新啊，咁啊去嗰啲地方啊，又有咖啡饮啊，靓靓冰冰咁样，又懒系日系日系睇嗰啲咁嘅。 嗯 即係咁樣 design 咁嘅嘢，咁突然之間一堆咁人去做，又冇嗰啲咁嘅情況，咪突然間崩曬出嚟咯。 嗯。 但係可能嗰種潮流完咗，即係文青嘅風氣完咗、 嗯， 或者可能啲人咧覺得呢啲都好普通嘅啫，點嘅啫，咁咪冇咯。因為大家係以娛樂為先嘅、嗯，即係香港普通人聽歌都唔係話誒有咩新體驗啊定點樣，佢都覺得喂呢、這個我去到喂可能聽呢隊 band 好，啲人話聽呢隊 band 好。潮嘅、哦， 嗯， 去 cocking flap 好潮嘅、哦，嗯，去打卡好有型嘅、哦，问佢日听咩 band 我唔知啊，佢饮乜啤酒咁行下咯， 嗯， 即系娱乐为先咯，可能，嗯、即系可能未深化到你话好，可能啲人中意睇戏，会去、嗯、即系会会分析啲戏啊，咁、 嗯、 你书有文学啊， 其实你听都讲出一个重点嘅，即系 stage two 嗰个背后咧，我就接受唔到佢哋嗰啲。追潮流嗰个玩法， 即係我個條件好低嘅，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因為咧香港人好中意 label 一啲嘢，事實上係值得 label 嘅。如果唔係佢喺商業上咧，佢唔能夠 cool 到一班 target audience。咁所以咧，你睇話小清新啊、台味啊、一啲台灣風嘅樂隊，好多去呢個場，呢啲 agenda 咧就好多社會性嘅去呢個場。咁但係咧，咁又相對容易搞，容易 market 到自己。但 Stage Tube 咧，我就好抗拒呢樣嘢。所以啲人窮係有理由嘅，一啲人失敗係有理由嘅，就係我呢理由啦。因為我唔想咧有局限咩音樂先走嚟呢度。我嘅局限就係原創，原創嘅定義更加闊過曬。總之你原創就得㗎啦。我完全係唔 scan 你玩啲乜嘅，因為好多人誤會咗咧，以為我即係哇你玩到咁你都接受嘅。喂，你玩到咁係你要自己接，你自己面對嘅。你俾人恥笑啊，留言俾人笑啊，係你自己嘅問題。但我係買，我係 buy 你嘅原創啊嘛。即係 day one 就講咗個規矩，原創就得啦。同埋你要完整玩到一首歌，唔好要我 retake 咁多次。即係我講到明係咁樣嘅，報名嗰個條款係咁，好簡單。咁咪收咯，我唔可以因為嗰度俾人好憎，我唔收噶嘛。咁但係即係我係做得到嘅，其實我有呢個能力 嘅。我覺得呢個唔係失敗嚟嘅，唔好咁講，我覺得。 唔係失敗就失敗，marketing 嘅失敗。 OK OK, okay.。 咁咧變咗有好多人，尤其是有啲做音樂嘅前輩咧，哇就慘到我九月臨頭。哇！你好心你 scan 啊啲 band 都玩到咁都得，哇！佢你唔識欣賞人哋嗰啲詞好到嘅咩？人哋嗰種風格香港冇得聽嘅咩？佢話你總之唔得啦，你注定你失敗啦咁樣講。哇！唔通有人彈到好似你咁樣上到 嚟？但係唔係勁 band 你都會嚟，即係可能佢哋心目中覺得勁嘅都會嚟玩，咁唔好嘅嚟玩，咁公平個。 唔係，即係佢戥我肉緊啊！ 哦， 佢話你咁樣會趕客㗎。嗰啲人誒，佢舉個例。有隊 band 有個日本妹喺度快羊吊咁樣嗰個咧，喂，咁人哋呢啲係另外一種藝術表現嚟噶嘛？即係你唔欣賞係你嘅事，但係我作為一個機構啦，我唔應該 scan 呢啲噶嘛？即係我覺得佢有存在嘅價值嘅，即係你唔中意唔緊要，但係香港點會得以成功咧？從來都即係佢唔係成功，好彩嘅，好彩英國人唔理你啊，你拍咩都得啊，咁你先會有嗰個似翻一個大都會啊。似翻一個共融嘅社會啊，咁但係我覺得香港人係唔配有呢種咁嘅自由。你見到我嘅所謂 marketing 嘅失敗咧，就係咁咯。當然你真係本身你自己都係 musician 嘅話，你可能會 respect 多啲咯。呢啲問題即係有時好多人都唔能夠討論到嘅，咁啊唔知道希望你明啊，我諗你都明嘅。咁所以咧，但係我啲網友仔咧就好明顯咧已經 moonwalk 咗。九成啦，已經睇下先，唔緊要咯，我都唔係好介意嘅，即系我唔係話離棄佢哋啊。咁我覺得又係希望佢哋學識咩叫包容啦，即係包容嘅定義唔係話你我好中意聽你鬧人就淨係聽曬鬧人，呢叫偏食啦，或者偏聽啦。咁但係即係我講嘅嘢，我覺得咧係充有養分過平時鬧政府嗰啲嘢咯，鬧政府嗰啲係一個情緒嘅發泄嚟嘅。唔係唔需要，但係唔好次次都係咁啊，大佬！即係有啲小清新俾我呢個節目都好啊。喂，你走啦，喂，再見。 好啦， 喂，多謝你客串啊， 拜 拜。咁呢度咧已經咧慢慢人去流空啦。咁啊，時間差唔多，你有冇嘢補充啊？有咩想講啊？最尾 round up， 大家再睇下 Stage Tube 嘅片， 或者老土啲係咩？可唔可以用第二個形式再出現係嘛？ 咩第二個形式出現啊？ 即係 Stay Tube 你可以 撈 唔到啊！即係會唔會都會做翻之前嗰啲譬如音樂相關大啲嘅嘢咯？ 你講呢個話題咧，即係令到我非常有感觸嘅。 係， 因為咧，實不相瞞，我嗰陣時搞 Stay Tube 咧，我失敗在反應熱烈，少有見，即係好似有成效，或者好似令到好多人注意。平地一聲雷，成功得太所謂成功咧，就係你幾十萬點擊，你好難噶嘛。你一個 YouTuber 都好難，有一首歌單曲就幾十萬點擊噶嘛，因為全部都係靠去落廣告，或者行之有效。你話打飛機都自己圍內都覺得好成功啊，咁令到我咧覺得啊好有希望咁樣咧，不停咁樣係不自量力地投資咗啲錢落去，而佢嘅回報咧，我明知道冇乜回報。打都照做，因為好似好難落台啊。 咁於是乎咧，去到埋單嘅時候咧，就加上我嘅生意咧，突然間有啲棘手，咁令到我爭落巨債。咁有時你好想同埋你爭好多錢，或者你收入冇咁高嘅時候，咁你點樣克服呢啲咧？咁當然，如果你有一個老千嘅基因咧，你靠把口你都呃翻啲錢翻嚟，或者唔係呃嘅，或者揾咗個金主， 好掰你， 係啦，我識有啲朋友都係咁樣。但我冇呢個能力咯，因為我好老實地咧，將真相講曬俾佢聽。例如我平時屌鳩政府咧，有百幾人嘅喎，講是非有四百幾人嘅喎，講啲好深入嘅是非，兜口兜面指名道姓有七百幾人嘅 live 喎。咁但係我講明俾佢聽，我講音樂佢就得七十八人嘅啫喎。咁佢哋就会考虑啦，喂咁老实嘅你，好彩我未写票啫。即係咁样就係、是、即係我唔想呃人，即係我觉得冇意思嘅，即係你成日都孭住一啲大话喺个身呢，我觉得好沉重囉。咁我要不停咁讲住点解係毒药啊成，我不停咁提住自己呢，即係呢个就係现实啊。社会现实就係咁样，有心有力就有心有力囉，冇钱都係有心有力嘅。譬如今日多謝阿力提一提我嚟呢度啦，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道有咁嘅 show， 即係好脱節㗎啦已經。即係嚟晒，即係最主要冇人識我，我又唔識你哋，我都估唔到阿樂仲玩緊嘅。咁樣即係我同阿樂又冇聯絡嘅咁樣。咁所以我亦都唔係成日都嘩周圍好似娛記咁樣但我喂點呀、啊、有冇玩先有冇 live 預埋我有邊人飛我嚟，即係我唔係呢啲咁嘅能力做得到。咁所以即係隨緣咯，咁一句隨緣佛系搞 stage 呢個位，即係除非即係嗱，譬如呢度聽見嘅聽眾，唔係話網友，即係好想，哇！原來有啲人咁有心㗎，咁你咪 sponsor 下，即係我再搞 stage two， 咁譬如你有個品牌冠名咁樣，我實搞㗎，即係力我又唔怕嘥嘅。其實老實講，你以前知我，我請人揸機嗰啲朋友都係全部義工嚟，因为大家都好有心，好有心做呢样嘢。Milton 当时虽然佢系我嘅员工，但佢冇义务帮我做呢啲其他嘢嘅。老实讲，好感激嘅呢啲，所以觉得支持到自己一个做一个好理想、好任性嘅嘢，而大家又义无反顾，之后冇唱衰你，唔出粮俾佢，好难得嘅已经。所以觉得喺呢啲层面，我赢翻晒翻嚟嘅。即系问题，你做嗰样嘢，佢系真心认同咯，并唔系话凑我高兴咯。咁所以我揀人帮手都好小心嘅。我曾经揾嗰啲人嚟帮手呢，佢嚟想识嗰条女啊，想同啲 band social 啊。 一定有㗎啦。 咁呢屌我个巡逻片段啊 ,set 部机喺度司机长期睇住碰住个栏杆咁去同人吹水啊。屌你嚟帮手搬喇叭嘅屌。你冇撚帮我手即係有啲咁嘅人嘅。咁呢啲我梗係唔感激佢啦。即係你知道有冇心去帮手嘅有啲人。咁即係至到而家你問呢個問題呢，其實我都有啲老鑑嘅，我就梗係想搞啦。即係我其實好 enjoy 嗰兩年嘅課仔嘅，即係頭尾三年啦。即係我由構思至到最尾搞完，除咗我爭錢之外，仲有好多人而冇咁幫我手，即係例如 A-Team、壓力呢啲，喂佢真係即係義無反顧咁樣借埋地方借埋人俾我㗎喎、我但係點解蝕咗咁多錢呢？當然我要租 server 啊，买器材啊。你讲真，你能够搞到 stage two 咁样，你冇咗几廿万，对一啲做金融界嗰啲人，几廿万点唔捻系啊？摆喺个口度成日都讲几年，你收皮啦，几廿万一即系转个身就翻嚟啦。喂，咁但系我哋真系逐日拍嘢，逐个广告赚啲钱翻嚟，又出粮俾人。要交租，我哋咁样经营噶嘛？即系你话我戇鳩，唔识走去炒股票，咁啊真系戇鳩噶。我老婆都觉得，屌你真系戇鳩啊，唔识投机咁样。咁但系问题我真系唔识啊嘛。如果我都唔系，我唔系冇努力过噶，我抌落去嗟一声冇咗几万噶，试过。咁我仲够胆咩？唔通？ 不如过大海，大埋大细。 有冇大细算啦？ 大细可能仲高。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大家放心啦，即系佢哋唔 care 嘅，我你放心。即你或者你代表你嘅，即系我有能力我都会再搞咯。即系我令到自己个身壮力健咧，都系希望我能够有一日咧可以真系好满意咁做到我认为有嘅成果咯。至到而家系 已经有成果， 即系好，但系我觉得有少少好似游喺浮袋。当你冇力又逆流咁样，又出唔到去，又游，咁我都识得踩水咯。而家系， 即係你所講嘅成果咧，即係我都欣慰啦，即係少少成果啦。咁但係有好多朋友話要慾緊成功都唔係你個名字，我覺得呢啲唔重要，即係唔重要。我改變咗個社會啦，咪已經喺好微妙嘅情況改變咗啦。咁但係即係好少好少都叫盡咗少少力啦。咁啊，即係成日自吹自擂啦，有人覺得我咁啊，最好又有人即係好耐冇見又講兩句，呢啲係我嘅。好大嘅鼓励嚟噶啦，已经系咁，所以放心啦，我都真系我唔会死心嘅，即系我个人唔系咁容易放弃嘅，真系。但系时间嘅问题啦，我觉得自己好长命啊，硬系唔知点解觉得，我觉得自己七十岁都退唔到休嗰啲人嚟。咁所以好， 六十岁都后生啫，而家。 咁啊系，六十岁都未到一半。假如你又哇即刻讲呢啲咧，又走多十个，唔紧要啦。喂，既然系咁，唔好勉强大家啦，即系。仲有七十四个仲喺度嘅咧，有啲当然系瞓咗觉，唔揿得人揿走啦。咁但系咧，未瞓觉嗰啲咧，我真系相当充分，有感激你哋啊，继续喺度听我喺度狗吹嘅。咁啊，亦都唔阻大家啦。你如果冇嘢补充咧，我就睇下，即系正常咧，我嘥一分钟睇下大家有冇啲回应啊，冇即系 Q&A 时间。 嗯、 如果冇嘅话咧，即系证明大家都攰啦，证明咧。即系都已经可能流嚟紧噶啦，咁所以我亦都唔勉强大家嘅。咁好，而家大家饮杯水，倾下闲偈。咦，仲有留言噶喎，原来。 三轮车夫，三月十日力物花神场 show 无票啦。 嗯、 Aris Chung 仲有飞卖、哦、，Aris Chung 只系 Kubrick 卖晒、 哦 okay。 三轮车夫。我去物花神场问过，票务员话无飞卖，网上剩几张贵妃咋，很红。如果有咗英国殖民，经过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香港一定渣都冇，很红。今晚啲嘉宾对政治冇乜兴趣，恶酷对政治无兴趣，睇养和都逼爆，就知政治会嚟揾你。 哦，系啦、啊，即系佢话。你冇兴趣唔紧要，政治都会逼上门，即系都会关你事嘅。咁其实我头先都解释咗啦，就算沙中线啲石屎唔达标咧，真系会死人咧，大家都已经进入咗一个曼德拉效应啊，即系呢个效应就系有个 ing 啊，即系呢个效应发生紧啦，已经，即系大家明明有一件事当佢冇发生过咁样，同埋今日又好开心啦，因为我试到一盏灯咧嗱。大家有頭先有一個半個人咧話今日嘅燈光幾好嘅，因為我咧就喺淘寶買一把遮咧，大家聽上去挑上去睇下，就係咁樣嘅。咁咧我亦都買一個咧超大140伏嘅 LED 燈膽啊！ 哦， 哎呀，哇嚇死我！冇事冇事。咁我以為咧、那個 LED 燈膽咧壞，佢真係的確係壞咗嘅。壞咩咧？你淘寶買嘅嘢咧，大家期望亦都唔好咁高。咁佢咧好極速就變咗一個垃圾噶啦。咁但係咧，你唔喺淘寶咧，又真係冇呢個 product 噶、哦。呢、這個 product 係咩咧？就係、是、一個140伏嘅 LED 膽。咁、那個盒喺邊度啊？啊，唔係廣告時間咯，想將啲開心嘢同大家分享啫。就係、是、呢個咁嘅核突膽咧，幾肉酸。咁咧就佢個膽咧，就係、是、中間呢個白色呢個位咧係金屬嚟嘅。咁有一個散熱網嚟嘅。咁佢咧。里面有把风扇嘅，即系同时开咗之后咧，个风扇就同时着嘅。我上次试咗40几分钟咧，之后收翻嘅时候，发觉风扇已经坏咗。咁究竟冇风扇呢样运唔运作到咧？会唔会 overheat 咧？咁嗱，今次一个实验咧非常劲啊！我而家开个 live 两个几钟头咧，包埋试差唔多三个钟头咧，佢仲着紧嘅。咁當然呢個喺冷氣嘅情況裏面啦，一陣間唔敢摸佢咧，因為我試過另外一個未壞一個咧，佢開咗三個字咧，摸落去係好暖，但係熱地，但係唔辣手嘅。但係呢個咧開咗三分鐘已經好辣手啦，但係而家開三個鐘頭都未死喎，即係證明佢設計失敗啦，或者喺熱嘅地方運作啦。咁所以咧，即係今次係呢個實驗係非常好嘅。咁啊，多謝大家嚟做嘉賓啦，就專登。过嚟添呢位啊 Eric 仲咁啊高兴认识你啦，啱啱识嘅真系，虽然你好似话都听过噶啦，即系都知道系边个嘅。 知道。 哦，多谢你。你有听过之前嗰啲 live 定系 archive 啊？有 live 都系。 哦，都有听 live 嘅。咁你点样入嚟噶？系咪弹出嚟你见到啊？即系话。 我去企啊 live 弹出嚟啊，弹出嚟揿钟仔咯。 我、哦、你有揿到钟仔嘅，咁但系边个叫你 subscribe？ 你系咪就系嗰啲僵尸啊？即系前睇 stage， 睇 stage super band， 但系 subscribe 咗。 系啊。 哦，你系嗰班嚟嘅。你前因为边队 band 睇 stage super 噶？ 其实因为有 friend 队 band 有、 啊、 有边队啊？哇，好耐啦。 边队啊？系咪嗰队 ？Homeless Alien 好耐以前。 Homeless Alien。 系啊，冇咗噶啦，你知啊，你识啊。 佢有上过 stage super 嘅。 有 嗰首咩歌 ？Blues 嗰首。 唔系 Blues， 唔系 Blues。 Homeless Aliens， 啊死啦！ 好耐噶啦，好耐噶啦。 第一批， 第一，我谂啊，都唔系第一，开头嗰阵咯。 咩？哎呀，死啦！我对 band 有印象，但系玩咩歌？ 玩啲近 Radiohead 嗰类，而家好中意 Radiohead 噶嘛。 Homeless Alien， 迷迷地嘅英国 rock 咯。 哦 ，OK， 你开啊，先生先 search 啦。喂，咁好啊，咁啊，多谢你啦。喂，咁希望大家都有得着啦，因为。即系我唔系成日都有机会讲音乐噶，因为 竟然冇啊！原来 唔系你有个盘先得噶，你谂下嗱，你有冇斋讲音乐？我其实 做乜嘅？ 我讲下啲麦嘅构造啊，讲下啲 mixer 嘅演进啊，我讲到几耐啦嘛？即系我又唔系好专家，只不过攞我嘅经验嚟分享啫嘛。咁啊，肥文又唔骚我啦，你识肥文啦。 靠518根本已经阻止唔到人游老探好。美女重现了， 哇！而家先出现 啊！长寿嘉宾心想，富山矿 ，Good night， 恒矿 ，B B， 仲有啊人，哇！呢啲哦人游，原来系美女， 人游是城墙做长友。 哦 ，OK， 多谢你先啦，喂，咁好啦，多谢呢几十个未瞓觉嘅网友，就继续仲喺度。咁嗱，我要想去知道系咪瞓着觉咧，就好容易嘅啫。啲右邊80嘅真係吹漲，咁當你咧一 stop 咗個 stream 之後咧，啲人直落嘅話咧、就係未瞓覺嘅，但 stop 咗仲唔走咧，即係瞓咗覺。咁我一陣間可以目睹下呢個經驗咯，同埋多謝阿 Milton 啦，走咗都要同你多謝。頭先因為我出外做 live 咧，嗰部機咧、我係唔識點樣 set 嘅，因為好複雜嘅，佢、streaming 有 streaming key 啊，又有嗰、那個。即系 log in 翻呢个 account，、即系好多嘢搞嘅，讲都讲唔晒，仲有 OBS 嘅 control 啊，又即系好鬼复杂嘅，即系多谢佢喺度，当场喺度帮我搞掂，我先可以开到 live 啦。咁啊，而家就可以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又系大家记住咧，就去 like 我呢个 page 啦，因为喺呢度吹鸡嘅，你唔好怼错啊。同埋咧就记住咧嚟呢度啊。呢、这个叫detective 呢、这个叫Instagram 即系 IG 嘅 account， 咁、你麻烦你 follow 下啦，因为我有啲嘢同大家分享嘅。咁呢个9/24 OK，thank you， 好， 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